簽署全面的經貿協議。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為廣東帶來清涼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是部分時間天色明朗，今晚大致多雲，有幾陣微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稍後風勢清勁，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有幾陣雨，下週初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依家嘅氣温係20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7,930点，升129点，总成交金额16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1点，升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2系升6毫，阿里巴巴206.6升1.6，友邦保险80.45升3毫。富力地产14.52跌2.2，中国移动63.4升9.5，领展房产基金80.9升2元，中国平安92.1升1毫，盈富基金28.2升2毫，港交所255元冇升跌，小米集团10.42升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英镑10.155，瑞士法郎7.97，澳元5.38，加元5.938。新西兰元5.156，欧元8.6718，每百日元兑港元7.13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863。日经平均指数报23,808点，升系跌咗56点。港金现价报13,760元，升3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78.36美元，卖出1,478.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正常噶，红隧嘅香港去九龙正常。咁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又系多车翻噶，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松柏朗而家封咗慢线噶，咁影响到呢一段路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古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啦，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啦。 我是敏感时刻的谭莫莉，有哪首歌听完之后就算几段都吸引得热情如火的？ 如愿你来不起，难为你，始终让你担得起，越夜越有机。如愿你来不起，难为你，这晚若觉得落极失彼，不要动气。 我一定揀黎明的越夜越有机了。你想想，黎明跟你讲越夜越有机，你只是每晚都听一次啊，算数几栋都好啦，听完都即刻劲合合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 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庄正。 如果而家世界上俾一样嘢你，咁你嚟想攞新人奖，定系想成为路飞啊？ 梗系路飞啦， 连奖都唔要啦。 呢个冇得比嘅，呢、這个如果你真系做到佢嘅，梗系最好啦。 唔使 嘅主角 喎、啊，哇，得咁少嘅唔够喉喎。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思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3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田，早晨，阿豪仔，早晨，阿所有风骚嘅听众 ，Happy Friday！ 系啊，先讲个点唱先啦。既然今日难得啊，圣诞佳节前夕啦， 仲有冬至 啦，仲有冬至饭啊，等紧你啦吓， 极期待啊！我同啲屋企人，我同婆婆礼拜六咧，唔系礼拜日，我就去食呢个冬至 lunch 啊， 系， 而家越嚟越多食 lunch 啊， 和你 lunch 嘛， 系啦， 和婆婆 lunch， 系啦， 系啊， 和你冬，和你冬，系啦， 婆婆冇咁过。因为年纪大啊嘛，咁样， 所以大家 系啊， 阿永安食咗个生日晏昼饭，大家觉得晏昼几好啊， 大家都咁觉得， 又平少少咁样，又日光日白，饮完餐饭，食完餐饭都可以啊行正街咁样， 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咧留个言点唱啦，冬至又好，任何事情都好，圣诞嘅点唱都好啦，12点之后咧就会读噶啦，咁啊而家咧就可以啊网上留言，网我哋个 Fast 机咧亦都开放嘅， 系啊23396453， 系啦，好啦，呢个时候我哋使唔使攞部手机出嚟？玩 Facebook 直播啊！我哋一起做一个仪式和动作啊！ 好啊， 一二三，伸只手出嚟， 哇，好暖啊！ 唔得，要先系咁样嘅，唔系要先系要起承转合噶嘛、 啊啊？ 我要先扮咗嗰个广告先。啊、喂呀，点解我咁冻嘅？ 哇，我睇下只手先。哇，你只手冻冰冰，你有冇事啊？ 点算啊？ 喂，今日梗系冻啦，而家20度，梗系冻啦。 20度气温 都 系啦，就我讲嘅说服力大啲嘅。而家20度，我觉得只手好冻。 哎呀，咁可以点啊？ 哎呀，我已经着咗秋天排羊毛内衣噶啦，有咩帮到我啊？ 你系咪要着条打底？啊、啊、 有咩帮到我啊？ 系 帮手，帮手啊！ 攞只手过嚟， 系啦， 秋天牌都帮你唔到啊！系啊，如果有一个牌子，系啦， 系咪啊？啱啊，啱咗啊！ 唔 系，系咪啊？ 系爷爷牌， 爷爷牌， 人哋叫爷爷噶嘛？ 佢嗰只手就好似太 阳咁温暖，系啦，虚寒咩？只咳除还痰，伸只手出嚟，哇！ 揸 真系 揸只手。 喂，呢个我觉得绝对系。是有物理学同埋健康教育上面嘅根据嘅。 啊，点解？ 系啦，即系话说，琴日大家都见到咧一个非常之好嘅互动啊。 呢个画面 可以话系嗰啲叫做咩啊？即系 警民唔系警民啊， 笑嘅讲完，我真系兼我哋讲到好似真嘅一样。你有几感动啊？我问咗你先啦， 感动我都感动，我真系感动。 我有得做啊！ 我哋头先开麦前讲啲嘢全部唔同。 我睇完我讲真嘅，我个身觉得暖咗，因为我大笑。 系咯，梗系好咯。 我冇讲任何一句假嘅。 点解我会大笑呢？因为我开怀， 系 我觉得宽心。 咁都得系咪？ 唔系，我觉得好咯， 系咪？ 系啦，即系话说，琴日上演咗呢一幕咧，就系、是、即系。政界民众一家亲、 嗯、 可以话是走进人民的心坎里的一幕，好精彩睇到。 咁呢个认真，呢、這个系咪真系亲民先？ 梗系亲民啦、 啊，落区 系啊， 两睇落区为之亲民，可以话啱嘅。但系佢落嗰个区咧，嗰、那个区域各样嘢咧系 select 咗嘅， 系冇错， 选择咗嘅。 喂啊，一向都系噶啦， 仲要系 protect 咗， 都可以咁讲、啊。但系我都觉得佢行咗一步嘅。话说啊，我哋嘅习近平啊，吓。佢就 主席啊， 系啊，习主席， 鬼你啦，我仲想开麦噶， 我哋系不敌你 嘅，除非你会唔会讲得出啦？我哋习近平爷爷， 哦阿爷爷， 你就得啦，你系我哋三个里边年纪最轻嘅，你讲得出，我哋 原来系咁叫嘅，因为我唔知人哋即系北京住噶嘛，系咪先？即系佢哋嗰个习惯系讲叫主席啊，系做爷爷嘅。咁我叫呢句我叫得出，因为嗰个系人哋对佢嘅称呼啫嘛。 佢唔关北京事嘅，尊称佢啫。 尊即系呢个尊称，咁我做到嘅。 想当年国民党嘅连战访问大陆嘅时候，啲人都系咁样叫佢连爷爷咁样噶，哇！啲人都话哇，真系正啊。 咁啊，即系拉近咗个距离， 去到澳门，跟住咧就去到一啲嘅学校度啊，同一啲学生咧有一个近距离嘅接触啊，包括咧有一位嘅同学仔咧就喺六楼，望到落去阿习主席嘅习爷爷，跟住咧就挥手 ， 好叻噶啦，佢可以喺嗰个高咁高嘅位置咁样望落去， 边个好叻啊？ 个同学咯， 点解叻喺边？ 喂，其他 佢个头唔识耷落去咁样。 唔系啊， 佢叻系边个位咯？我想听你问下啦。 佢仲可以喺学校范围，喺咁高咁样望落去嗰个范围，嗰、那个安全范围、保护范围可以望到、 哦。即系你觉得其实佢应该系个高空立体，头壳顶方圆一百个公尺，应该冇人嘅， 系咪先？ 哦，咁样、 你好危险噶。如果我觉得，我认为啊，即系一个咁高度，咁高度， 即系学校里面有个学生喺楼上出现系唔得嘅咁样。 哦，我系觉得唔得嘅。 系、哇，竟然系咁样。 高处望主席，你咩事啫？系咪先？ 高处望主席有咩问题啊？ 屏望啊嘛，系咪先？就算 屏望都唔啱，如果根据你嘅仰望， 你不如去北京做节目啦。 唔系，我觉得佢 沟通唔到啊。 我觉得佢突然间发力咧，我哋斗佢嚟啲就输咗俾佢。 边 岂有此理啊！你啱，你啱，你啱。 等我讲埋个古仔先，就系呢个咧嘅学生妹妹，佢咧就喺六楼嗰度咧就见到阿习主席，就向佢挥手，跟住咧佢得到阿习主席嘅回礼啊，向佢挥一挥手。呢位嘅妹妹咧就同啲记者朋友讲。觉得佢此生无憾啦， 咁 犀利啊，真系，喂，又真系、啊， 我 真系咁都有真系， 又 我真系又 俾佢赢 啊，真系， 又俾佢赢，你讲，你讲， 叫国家主席，你见过佢啊？ 啱，你啱， 系咪先？ 嗱，见过同此生无憾系两件事嚟噶， 唔系无憾啫， 无憾、啊，无憾、啊， 你谂下， 六年班无憾、啊，大佬， 我 未见过个世界、 啊。你听我讲，我哋而家好多时候咧都会咁样讲啊嘛，嗱。此生必去嘅旅游景点 系 咪啊？或者话咧，呢个圣诞咧 must buy item， 又话咧买咗无悔啊！ 系 咁，你谂下有几多样真系咁夸张啊？系咪先？如果我哋连买个圣诞礼物都会无悔嘅话，我哋而家得见。国家主席， 咪就喺你亲临你学校、 我谂我要攞去劳改， 你追唔上我哋嘅进度，我唔鄙视你，你完全追唔到我哋嘅进度， 你零秒去咗阿田哥格嗰度， 我觉得我迟咗啦，已经 系啊， 我个觉悟慢咗少少， 咁咪咯， 如果你连嗰啲去过马尔代夫都话，哇，不去会死的地方。咁你能够见到系啦，你见到自己国家主席得见尊荣，系咪先？你竟然都讲， 对 唔到无憾你真系，我就遗憾你。 俾个机会我爬翻去你哋嗰 间。俾你讲，俾你讲。 我真系多谢你哋咁样同我讲，你哋而家同我讲完之后，我终于明白到乜嘢先至系真正冇啊！我讲唔到落去，你哋讲住先。 认真啲啊！ 认真啲啊！喺主席面前你无语啊！你无言系唔得噶。 我真系讲唔到落去，你哋做住先。 唔係咁，所以咧就其中一位嘅學生咧，就同記者朋友做咗個訪問啦。 係啦，唔係我哋從一個家長嘅角度咧，真係得體，我覺得佢係啦。因為點解咧？佢亦都係 有人話跟稿講嘅喎。 唔係佢就算跟稿講都記憶好啊。 啱認同。 但係點解我覺得佢得體咧？佢能夠見到佢。一个令到佢无憾嘅一个人物， 嗯、 但系佢有冇好似我哋一般嘅 fans 咁样啊，尖叫啊， 嗯、 失控啊，嗰啲见到 BTS 啊， 控制得好好 以前见到 G-Dragon 嗰啲咧，全部系尖叫到咧，我哋做 show 都见过啦，唔系嗌我哋啫嘛。 咁样咁你要睇下见咩人，有啲咩礼仪噶嘛。 就我就赞佢呢度呢度好有纪律。 但我可唔可以提一个少少嘅问题咧？ 你 即系 佢确保跟到我哋条队， 我跟住条队，我只系个保持队形嚟嘅啫，保持队形。咁、如果系嗰位学生妹妹咧嘅爸爸妈妈，平时。可能都每一日咧都会啊挥手，哎呀女上校车啦，啊个女有冇无憾嘅感觉咧？佢阿爸佢阿妈点谂？ 正所谓咩？物以罕为贵， 系、啦，系咪先？佢呢一世人，我都话呢一世人有几多个领导人你可以见到啊？真系唔系噶嘛？ 佢个样真诚过我好多， 我都觉得系。 我开始觉得佢超前咗，我都觉得无憾。 其实佢今日。你食咗好多魚油， 唔係同埋我哋又再諗下，你諗下，你唔好以為主席咧，嚟一嚟澳門探訪咧係好輕鬆嘅事。 啱啱啱。 嗱，佢又要首先大人物要騰出佢嘅日程出嚟， 三日時間 本身就已經難啦。你睇我哋自己 做司儀係點啊？百忙之中 抽 空嚟啊嘛。 係啦，首先第一，第二，佢嚟到澳門經過咗幾多嘅關卡，進行咗幾多嘅安檢，你見到內三層裏三層。我琴日覺得最震撼係咩咧？就係佢坐住嗰架黑色私家車。即系出场嘅时候咧，唔系啊，四个保镖系傍住喺佢私家车嘅前碌后碌咧，啱啱四个位咧， 一向都系咁噶， 唔系啊，陪住一齐行， 系啊， 嗱，真系 系同行噶，佢喺侧边行，佢喺里面坐噶嘛， 唔同国家嘅元首， 唔系，我就觉得架势，咁你咁样一路向前行，佢咁样。咁辛苦用咗咁多，我哋用翻學生嘅用語， 是是是 有咁多哥哥姐姐、叔叔姨姨安排之下，佢先嚟到我哋學校里边嚟探访。你话啦。是不是真的无憾 咪就 是 咯， 但我 会话个个见到啊。 如果头先阿田你话喺六楼度可以向住习主席挥手呢位嘅女同学觉得无憾嘅话咧，我谂 系啦，我哋跟住到暖流之手啦， 成功 系 握到个手嘅嗰位嘅同学，我开始明白到点解佢会觉得开头只手系比较 冰 凉嘅。不过当阿爷爷拖一拖佢只手之后，就觉得有股暖流进入咗个身体入边度，真系觉得暖咗好多。 好诗意，我觉得呢个画面。 唔系，我哋先从科学上嘅角度解释，喺物理学咧系真嘅噃。譬如阿田，佢只手成日都你系暖定冻嘅。 我时冻时暖啦，睇我需要冻就冻，暖就暖啦。 佢啦，佢成日话佢冻嘅时候咧，就会将佢塞落佢老公个肥脚肚腩定唔知边个被窦度，系啦，取暖嘅， 好唔 系啦，系啦，即系证明咧喺唔同嘅物体上面咧，温度系有。偏差嘅， 你谂下，习主席佢嗰个手几唔红口， 冇错， 嗰个小学生嘅手手几咁细只， 正 完全包裹住。 佢嗰只手一手就已经系掌控我哋嘅中国，一手又系我哋嘅经济，一手又系我哋嘅军民，一手又系我哋嘅。佢用呢一只手， 一个暖流嘅手， 你一只小学生嘅手，系咪先？呢、這个真系 大手拖小手， 系大手拖小手， 呢、个画面 系啦，马上跟我走， 股暖流就进入咗个身体。 系 我睇嗰阵时咧， 有冇流泪啊？你 我冇流泪啊，因为我未受到你哋两个嘅感染。 你有冇流汗啊？ 唔系，我嘴角露出咗一个小小嘅笑容， 系 好羡慕 你。你有冇啲兴趣想试下去澳门嗰间学校度试下申请做老师咧？ 冇， 因为我就想啦。 点解咧？ 唔系，我想申请做老师啊，系咯，我想了解下佢哋嗰个教育课程，点、样能够可以令到个学生首先有咁高度嘅克制啦、 啊。访问到噶，我见到咧电视嘅访问咧，除咗咧访问嗰啲同学仔之外， 访问老师啊，校长 嗰啲老师噶，即系讲到咧佢哋嗰啲国民教育啊，各方面系点样做噶，咁佢哋都觉得咧啊，见到啲同学仔咧咁懂。得去表达啊，嗰样嘢个课程系好噶，咁样 系啊，我都觉得好。你谂下，佢点样可以令到啲学生又咁克制到自己嘅情绪，但系又适当地表达出佢个敬意，佢又唔会当住面同阿爷爷讲话多谢你拖住， 好含蓄地兴奋啊！ 佢等爷爷系即系已经完成咗呢个探访之后，佢系同记者讲， 系 嗱呢一个系要。教导嘅，呢个真 系 好。 咁系点讲啊？我想学习下。 边句啊？ 即系话唔系边 句？我问你教边句？ 即系话点样又含蓄，但系内心其实好澎湃地，好热烈。 其实你头先做嘅嘢有少少似， 我觉得唯有咁样。正所谓你哋剧场界都有嗰句 ，practice make perfect， 冇错。 应该喺佢呢个探访之前。 就要不停握手， 嗯， 系啦，仲要揾唔同嘅体型嘅手嚟握，令佢感觉到，应该去到一个地步就系眯埋眼，佢都分辨到呢只手系爷爷只手，嗰、 哦、 只手系公公只手， 系 啦，呢只手系叔叔只手。 但剧场亦都有另外一句嘅说话，系 乜嘢咧？ 系 less is more 啊，你做得越少咧，反而就代表更加 多。所以佢就握咗个手咯。 哎、但系佢嗰句说话会唔会有啲多咗咧吓？ 唔会多咗。 哦，唔系，作为一个小朋友，从佢口讲出嚟咧 ，O K 嘅。 咩叫多咗？你知唔知啊？ 咩咧？ 就系其他嗰啲 fans， 我哋又要攞翻啲韩星做例子，成日都话呃完嗰啲咩 AKB 之后咧，佢话我只手我唔使噶啦，我手我唔使噶啦，嗱呢啲就多咗啦。你有冇见到琴日有呢个画面？冇、 欸，你讲错啊！拉佢走啊！你 点 可以攞爷爷同 A K B 嚟比啊？唔系又话， 你 好我又脱咗队啦，我又脱咗队啦。 哇 ！A K B 拖住你只手，你话唔使，即系你姐阿姨姐姐添，爷爷有暖流射入你身体啊！ 咪就系咯，如果俾我攞，即刻咧攞我只手仔，即刻打个手印。 打手喺边度？ 喺个 星光大道， 你要打你冚落自己块面度啦。 喺个纸度哇！我有爷爷嗰啲叫指纹嘅基因，即系嗰啲叫做。 你做咩？你想点？你想点？嗱，你想套出指纹？ 头先咪话咗咯。Less is more， 越讲越多啊！而家 点样可以抬高自己？而家我同爷爷系最近噶，我拱低你哋两个啊！ 我都话唔应该讲咁多啊！ 我留翻 绝对啦！ 我留翻。 你想套爷爷指纹啊？你 唔系啊？即系我留翻佢话。 够啦！明明本我哋头先都洗咗底成功噶啦。 总之唔使 讲越多而家。 我而家咪高级咗啊？ 趁似春日暖，两心人双手牵，共并肩心不变。我此后万族情，爱在心内暖。 圣诞边度都有风 show， 听风 show， 听风 show， 风 show 快活人， 曾志豪、 桂花天， 仲有王耀祖， 嘿，听风 show， 阿天都再一次咋， 风 show 快活人，祝大家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曾志豪、王耀祖，丰收快活人。 唔係，其實咧，即係你睇完琴日喺呢一個澳門嘅情況之後咧，你係有啲諗緊啊，我哋香港以後咧會唔會都有呢個動力啊？ 嗯， 就唔係壓力啊，我哋會唔會有動力都要咁做咧？嗱，因為譬如咧，佢都有提醒咧，即係借助勉勵呢、這個澳門咧，咁你都 feel 到咧，其實佢都想咧鼓勵香港咧要做好啲噶嘛，嗯、即係嗰啲咩啊，將愛國愛澳啊擺咩核心位置啊優先啊，特別係講緊教育方面咧、 嗯， 會唔會以後我啲小朋友咧上堂嘅時候咧？都要有呢一个体温上面嘅学习啊，要 感受下别人啊嘛， 即系要有 即系要量体温咯。佢哋有阵时都要咁啊 ，check 咗佢哋个体温先至入学校噶嘛。可能以后咧啊，如果你体温低嘅话咧，攞嚟俾校长拖拖你只手， 四手 即系系同埋以后我哋嗰啲称呼，我哋嗰啲称呼都要改咯。 唔系你喺直播室三个里面最需要握手个系曾俊， 系啦，我又最冻嗰个嚟嘅，即系以后我哋系咪要改？ 不如我哋而家即刻嚟一个示范，攞晒两只手嚟、 哦， 一人拖住我哋一只手、 哦。 究竟你觉得我哋边一个可以俾到多啲温暖你啊？曾志， 我忍唔住想拗手心， 好痛啊！边度？我用咗力，我用咗大， 我想拗手 啊！我用大咗力，咁你觉得边可以俾到多啲温暖你啊？ 你两个大胆啊，点能够同爷爷比咧？ 你应该要问彭爷爷攞啊嘛，你知唔知啊？ 未讲得出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庆祝澳门回归二十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就职典礼早上十点开始，全体起立并且奏唱国歌。在习近平监誓之下，贺一诚宣誓就职，成为新一任澳门行政长官，两人随即握手。贺一诚之后带领澳门特区主要官员上台宣誓。习近平稍后将会会见澳门新任行政、立法和司法官员，下周离开澳门。新一期绿置居申请表今日开始派发，在观塘的销售小组办事处，有首次攞表的市民就说，现时居于青衣长安村的300平方尺单位，希望通过绿置居改善居住环境，因此首选同区青富苑大单位，但是没有太大信心可以抽到。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表示，今次發售七成是300平方尺以下的細單位，對於有綠表資格的公屋戶未必有很大吸引力，但是他估計申請仍然會超額十幾倍。有意購買綠置居單位的申請者可以選擇網上或者以文本形式，在下個星期五至到下個月9號期間遞交申請表，房委會預計明年3月攪珠。立法會財委會討論公務員薪酬調整期間，有議員提出傳召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委員會今日繼續討論傳召程序。主席陳建波表示，經過同秘書處同法律顧問商議之後，提出三個方案，包括暫停討論有關項目，等待秘書處再討論，以及修訂傳召程序，再恢復審議，預計需時幾個月。另一個方案是傳召之前預留至少兩日通知期，所以最快下次會議才能夠繼續審議。最後一個方案是容許議員在沒有預告期之下提出書面申請，再由主席決定申請的人選是否同項目相關，再邀請相關人士出席。陳建波強調，今次決定的方案只是適用於今次公務員薪酬調整項目，不會作為先例，但是有多名民主派議員擔心今次的做法會作為先例，要求法律顧問到場解釋。印度通過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引發的新一輪示威，造成3人死亡，過千人被捕。多個城市都有民眾不理會當局頒布的集會禁令，上街示威。在南部門格諾爾市，據報兩名示威者企圖向警局縱火期間被警員開槍擊斃。而在北方邦首府納克魯，示威者和警方爆發衝突，車輛被縱火，一名男子在衝突期間死亡，當地10多名的警察受傷， 超過110人被拘捕。超過110人被拘留。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允許2015年前從巴基斯坦、孟加拉和阿富汗進入印度的非法移民獲得公民身份，但是穆斯林除外，被批評歧視穆斯林。全國各地連日都有民眾上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下周初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876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24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70点，跌2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6，跌1蚊；阿里巴巴207.2，升2.4；盈富基金28.05，系升咗5仙。友邦保險80.1，跌5仙；富力地產14.54，跌咗2毫；中國移動63.8，升1.35；中國平安91.75，跌2.5；領展房產基金80.65，升咗1.75；小米集團10.4，升4仙；港交所254.8，係跌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日元109.36。瑞士法郎0.979，澳元0.69，加元1.314，新西兰元0.66，人民币7.01，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804点，跌59点。港金现价报13760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8.45美元，卖出1478.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咧，从柏朗嘅慢线封闭嘅，而家封路重开啊。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从柏朗一段咧，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都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啦，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咁影响到告士打道西行咧都系挤塞，排到去市超域道。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啦，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截止日期已经延长到2020年6月30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江南好，好在有吴冠中嘅诞情，一齐跟随呢位中国近代画坛大师嘅足迹。走进他的创作灵感之乡， 全新电视节目《走进吴冠中的江南》，带你踏足吴冠中当年写生的实地，欣赏水乡、古村、原民等风光之余，更能够深入认识大师画作与江南之间的种种联系。 听晚8:30，港台电视30日。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 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有情人节目主持 杰堂，咁就梗係打边炉啦，大家企晒起身控埋个炉度嘛。 咁我明啦，之分即係有时你夹俾我，有时我夹俾你，咁咪就係一家人囉。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东早啲返屋企。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圣诞就到啦，你想要咩圣诞礼物啊？ 我决定咗，今年唔想要玩具做圣诞礼物，我要一棵圣诞树。 圣诞树咧就包喺爷爷同埋嫲嫲身上咧。 丁家双饰演嘅爷爷真系要去买圣诞树， 记得留意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今日我对面呢位拍档同我隔篱嗰位拍档咧，唔知系咪做完节目就系避咯？去做咩咧？去做咧一啲舞台剧后面咧，里面后面嗰啲工作人员啊，系啊，因为佢哋大家今日好黑，系全部黑，连啲凳都黑埋。不过个人应该唔黑嘅，系啊，见到佢咧，今日星期五啊，我见到佢精神爽利个样，其实我都觉得好开心、好高兴啊。因为嚟紧啊，星期六日啊，系冬至啊，又嚟紧圣诞啦，咁啊，啲细蚊仔开始放假啦嘛，佢冇健康嘅身体，点可以同屋企人去玩去尽兴去食？是不是都是那句啦，多谢你啊，见到你一个咁健康的身体我都觉得很高兴，身体健康，曾志豪。 多谢你的祝福先，但你估不估到你见到我容光焕发的样貌，昨晚我几点睡，我今早几点起身，估唔到啊，我自己都估唔到啊，昨日啊我又试下用这个早睡早起的大法，我昨日一点钟睡觉，4:30起身。耶、yeah, 成功起到身啊，因为我昨晚未写完稿但捱唔到嘢呢，所以而家唯有呢留前斗后早啲瞓然后早啲起身，真係估唔到上天可怜我，我竟然可以咁准时起到身啊，你觉唔觉得我个样而家好想瞓觉啊？唔觉呢，点解啊？因为头先我握咗两个拍档嘅手啊，我而家好似太阳咁温暖。呢单系一单咧令人哋好伤心嘅新闻嚟噶，我觉得伤心之余咧仲好激气添啊！等我化身成为呢一个以狗大法，系啊咩叫以狗大法啊？以人法就系扮人啦，而家我系以狗，我系扮一只狗，我而家唔系扮喺香港嘅狗，我系扮喺窝赖之鼻尖的狗狗啊！好惨啊！各位哇哇哇！各位朋友，我系嚟自北京嘅狗狗，我好惨啊！因为点解啊？我可能咧今日同你哋讲完嘢之后，你下个礼拜听唔到我呢把声啦，因为北京有限狗令啊，哇哇，系啊，点样限狗法啊？佢哋咧最近喺北京嘅唔同嘅地区咧，都有一个最新嘅养犬告知，就话咧有某一啲规矩嘅狗咧，以后唔再养得噶啦。系乜嘢啊？咪就系话咧唔开养咧身高超过35厘米嘅大型黑狗只啊，哇哇！如果一经发现咧，就要俾人罚，仲要没收只狗。咁你话有咩系35厘米以上啊？我讲啲兄弟个名俾你知啊，包括有金毛寻回犬，有雪橇，有拉布拉多，仲有咧香港嘅少见啲嘅藏獒，呢啲都唔可以养。好惨啊！你知啦，我就住喺而家咧北京城区咧，咁啊好多人就话咧隔篱屋啊有啲狗喺度喊，有啲狗喺度叫，点解啊？因为啲主人啊为咗唔想俾人哋捉走只狗，俾人扒咗，咁人哋扒不如自己扒啦。 系啊，有好多北京啲主人咧，唯有自己咧带住只狗咧去宠物医院度安乐死。我听讲话咧，宠物医院而家爆发安乐死嘅热潮，甚至乎有一啲狗主咧，因为你拍针都要俾钱噶，佢哋冇钱打针，所以唯有点啊？攞棉胎自己焗死咗佢，我哋啲同伴就系咁样死喺自己主人手上。咁有啲咧有钱少少嘅咧，就即刻帮只狗咧搞移民手续。系啊，我冇讲笑嘅，系真噶。有啲狗主咧有啲钱多翻啲银两咧，就会搭飞机咧由北京飞去洛杉矶或者去三藩市嗰度，帮啲狗狗咧就带出国，俾佢哋有条生路行啊！你话点解要赶尽杀绝？嗱，佢哋嘅讲法系咁样噶。佢话咧，因为有一啲地区咧，嗰啲社区嘅业主咧就话有人违规养狗咧，又唔带狗绳啦，又话佢哋随处屙大便啦、屙小便啦，一去到冬天咧，就有啲狗狗咧就俾佢主人咧喺度咧放狗嘅时候咧整污糟地方，所以咧佢话咧就唔俾人再养呢啲大狗，仲觉得咧佢哋会威胁到我哋嘅安全。喺呢度咧，我身为一条北京狗，我好想话俾大家听，其实咧。大狗细狗唔代表佢就会随处屙屎屙尿同埋乱咁咬人同埋吠人噶，嗰啲真系会咁曳嗰啲狗咧，嗰啲系唔负责任嘅狗主养出嚟噶，其实真系唔关我哋啲狗事噶。你谂下，你如果有训练得好嘅，你有听教听话嘅主人咧，帮我哋咧有教育嘅话咧，就算只狗七尺长啊，佢都唔会乱咁吠噶嘛。你谂下警犬，真系讲紧警犬嗰啲咧，佢咁大只狼狗、啊。你几时见过嗰啲警犬会周街屙屎屙尿噶？拉布拉多，你哋香港人都知啦，佢系做导盲犬噶嘛，佢咁大只，佢唔知几乖啊！佢如果工作紧嘅时候咧，仲唔可以立乱食嘢噶，玩都唔得添噶，咁根本就唔关只狗嘅大细事，系关佢有冇遇到一个好主人去教佢啫嘛。咁点解你而家唔系罚个主人，又唔系教个主人？你系要罚只狗，仲要唔系俾机会我哋想再教育，你俾我劳改都好啊！你直接就要我哋去死。喺呢度，我希望你真系俾个机会我哋，你可唔可以俾条生路我哋啲狗行啊？你如果咁样搞落去嘅话咧，今日死嘅我哋啲狗，下次可能系到第二啲噶啦。你谂下，佢一曳咧就话要拉，就话要锁，又话要揿，都唔俾机会人哋改过嘅，又话文明咗嘅。唔好讲嘢，我听到有脚步声啊，可能喺门口有人要行埋嚟啦，救我啊！哇哇！风头火势，我哋由北京翻翻嚟广播道，唉，佢都有养狗嘅，唔知道佢听到呢单新闻之后，佢有咩感想呢？我哋而家有请香港嘅黄耀祖啊！ 咦，你想煽我？因为我琴日睇到呢单新闻嘅时候咧，所有谂到嘅嘢同埋讲到嘅嘢都唔讲得出街嘅。如果我真系你真系想我讲， 咁你可唔可以扮狗吠两声算数咧，表达下嗰种情绪啊？ 实在太过分啦，好唔人道啊！昨天阿祖在节目那里就讲到有两位在内地的退休人士，他们就决定就算不懂英文都好，都不知道那些什么地理的环境啊、地图啊、交通是如何，他们两个决定背着背囊就去环游世界这样，跟着还可以得到就是他们两老啊那个感情好像回到初恋那种感觉，听到都开心了。昨天讲到这么开心，今天就见到另外一单的新闻都是跟一些退休人士有关的。其实可能有阵时咧，即系退休啫，但其实佢哋都仲系非常之年轻，好有活力。但系如果唔知道可以做乜嘢嘅话咧，呢、这、一个嘅计划喺香港咧，可能都可以帮到你，唔单止可以过啲时间啦，而且仲系非常之有意义添噶。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咧就系话有一个嘅机构啦，佢就特别搞咗一个叫做故事会嘅活动，就系、是、揾一啲咧可能已经系退咗休嘅朋友，一啲 uncle auntie 啦，系咪？阿爷爷啊，你都可以出嚟帮。 幫手㗎。他就話呢，就去到一啲嘅幼稚園嗰度，老人家呢就負責將故事書呢就讀俾啲小朋友聽咁樣話。譬如有一個咁樣嘅例子嘅，有一位嘅 Auntie 啦，我即係最多叫佢 Auntie， 點都唔可以叫佢做婆婆，因為佢63歲嘅啫。佢就話呢，見到有一個咁樣嘅計劃，而呢一個嘅計劃呢更加會有一啲嘅專業導師呢就教長者上四堂嘅訓練，跟住呢就會派呢啲嘅長者呢去到唔同嘅幼稚園嗰度將故事呢就分享俾小朋友聽。佢收到嘅呢一個故事書呢就叫做電車小丁在哪裡，但要教嗰間嘅幼稚園呢就喺新界區㗎喎。佢就會咁諗啦，除咗我要講呢個故事俾小朋友聽之外，其实小朋友好可能系未见过电车嘅，所以咧佢就特别由自己住嘅屯门区啦，花咗3个钟头啊，就去到呢个铜锣湾啊湾仔区拍摄咗一啲电车嘅真实面貌，再将呢个故事咧分享俾啲小朋友听嘅。呢啲嘅小朋友咧，幼稚园啊嘛，真系3岁至5、6岁咁样嘅咋。佢话唔单止觉得小朋友可以得益，而且自己咧都觉得非常之开心啊！呢一类型嘅活动，我真心觉得系值得大肆去推广嘅。前阵子咧，我做咧帮咗一个香港嘅唔系香港大学，香港嘅其中一间大学啦，有一班嘅同学仔，佢哋好有心啊，佢哋自己自发性地咧搞咗一个小小嘅活动啊。那个活动咧就希望可以令到长幼共融，佢哋会觉得其实老人家佢哋真系有好多嘅经验啊，人生嘅经验，如果可以将佢哋人生本身嘅故事分享俾一啲幼稚园或者小学嘅同学仔知道嘅话咧，系大家都有得着噶，因为佢哋会觉得而家我哋呢几年成日都会话啦，老人家同埋啲小朋友好似唔识得沟通咁样噶，小朋友会觉得老人家讲嘅嘢好娘啦、好闷啦、好传统、好老土啦，老人家有阵时咧可能想同小朋友沟通多啲啊，但又唔知用啲乜嘢方法，因为好似佢哋小朋友嘅最好嘅朋友已经成为咗一部电话啦咁样，佢哋就推出咗个咁样嘅活动咧，希望用我哋就由啲长者将佢哋自己人生嘅故事讲俾一啲小朋友听，跟住咧就将由小朋友去将佢嘅故事写成一个剧本，变成咗一个广播剧，就由两代嘅朋友咧一齐去演绎。其实呢类型嘅活动咧，我自己觉得真系可以搞多啲嘅，因为我哋所有得着嘅嘢都系由我哋嘅上一代承传落嚟噶嘛，不如就用呢一啲嘅方法，用讲故事嘅方法，令到我哋都可以学多一啲嘢。风头火晒，其实我呢位嘅拍档咧都有几多嘅故事噶。同埋几肯定会有几多八卦嘅故事，话晒佢喺电台度做咗咁耐，话平时都睇埋唔少嘢，收风都唔少噶嘛。如果佢将呢一啲八卦嘅故事出成书嘅话，可能令你致富啊！桂花田试下咯。 如果仲喺我记忆仲好嘅时候做呢件事咧，可能我已经发咗，但系我到而家，对唔住，好多嘢我都系我记好唔记唔好嘅，咁所以咧。咁都可以嘅，应该吓。 唔惊你讲过咁多俾我哋听，嗰啲是非啊、八卦嘢。 系啊，咁你记住啦，话。 广播道一姐后宫秘闻实录。 嗱，又到圣诞，又到圣诞啦，系啦，下个星期就系圣诞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咧布置一下屋企咧？嗱，以前咧我未生小朋友嘅时候咧，我话去到有咗小朋友，佢哋几岁之前咧，我都有喺屋企布置一下嗰棵圣诞树嘅。咁仲有4尺高嘅可以重用嗰只咧，咁啊每年都会攞出嚟咧，整到靓靓放喺一角咧，咁跟住开着个圣诞灯啊，希望咧因为佢啲细蚊仔细个嘛，咁啊即系唔系。咁出面咁多人咧，就唔系几方便到带到佢出街嘅时候，喺头嗰几年咧，咁啊唔出街都可以喺屋企感受下圣诞气氛啊嘛，系咪？但系圣诞树除咗五光十色嘅灯饰之外，唔系嗰啲装饰之外啊，嗰串长长嘅圣诞灯系咪都系唔可以冇噶嘛？我就知道，但系咧呢串圣诞灯一年先至用一次啫噃，唔知道大家有冇好好咁样保存住佢？咁啊咁耐冇用咧，到而家咧攞出嚟用嘅时候。有冇真系检查清楚嗰啲灯系咪仲系 O K 咧？嗱，个插头同埋个电线系咪咧？即系有冇披口啦？性能系咪良好啦？真系做得即安剧多啊！真系呢啲嘢都要顾住啊！咁啊，都系真系要顾住嘅。因为早几日咧喺网上面咧睇到咧一条啊，由消防员做测试圣诞树嘅片，系啊，佢测试嗰棵系圣诞树，因为佢话圣诞树系易燃。 易燃物嚟嘅。咁啊喺市面上面，大多数咧圣诞树嘅物料咧都系用 PVC 材料啦。咁啊因为相对地较平嘅，咁啊亦都系相当非常之易燃嘅，因为本身佢一个易燃物嚟嘅。咁啊易成点咧？消防员就测试出嚟嘅数字咧，哇，真系相当惊人！咩数字？系时间上面嘅数字。佢用咗一棵咧，已经布置好啊，有 1.3 米高嘅圣诞树作为测试。佢咧整好之后咧，咁啊，佢喺圣诞树嘅底部咧点咗少少火。咁佢哋咧就同步嘅时候咧，用咗一个计时器咧，计住嗰啲火可以几快烧着嗰棵圣诞树。结果4.6秒。系唔使五秒，4.6秒咧，佢就已经由嗰啲火咧由底咧烧到上顶，8秒之后咧就已经烧到咧有一个人咁高嘅浓烟，20秒咧成棵树就已经烧晒，仲烧埋隔篱摆喺圣诞树嘅家私啊，圣诞树侧边嗰啲家私，佢真系唔使一分钟已经蔓延得好快啊！佢话做完呢个实验之后咧，消防队长就话啦，提醒大家。圣诞树尽量都放喺比较空旷嘅地方，侧边最好唔好有杂物。咁咧，佢话仲要咧检查清楚圣诞灯啊啦，系咪安全？如果冇人喺屋企咧，记得咧就将呢个电掣熄咗佢啦。可以嘅话，用嘅时候先至插嗰个电掣，咁就好似安心啲啦。大家记住啦，唔好睇小家中每一样物品同埋嗰啲电掣啊。 As the years...Say goodbye One by one Silent wings They fly What will last What is true That's a lesson I learned Loving you This world will find Its way somehowGod Snow falls from heaven on the dreamers below This is the time， 应该就是贺圣诞嘅。不过呢 做咩有个不过啊？ 有时你真系好唔明嘅，即系其实使唔使一年365日系要拣今日嚟做呢件事嘅咧？咁样 咩事啊？ 就话说挪威，咁咧佢哋嗰度原来就即系北欧地区啦，冰天雪地，咁啊，梗系会有好多驯鹿出现嘅。 哦，系啊， 系啦，咁啊，即系点解要拣正呢一日咧？原来佢哋咧就有一个。 系一年一度 嘅，系一年一度、啊、开放猎杀驯鹿贺圣诞嘅活动，啊、就容许一啲猎人咧就合法付费咧，即系俾咗钱之后咧，就喺佢哋嘅指定园区里边咧、啊、就猎杀驯鹿。咁啊，啲猎人咧就真系会喺呢个时候咧就射杀啲鹿咧，仲会将嗰、那个即系染满咗血色嘅鹿角咧就攞嚟炫耀嘅。 系啊，你见到外国嗰啲屋企咧有啲即系叫做挂喺墙嗰啲装饰，咪就系嗰啲嚟啦。 系啊，咁啊就系真系唔明啊，即系因为咧， 因为明庆祝圣诞嗰个驯鹿系喺嗰个主角嚟嘅，都系其中一个主角嚟噶嘛，系咪？ 有个保护动物组织佢就话、我知嗰度有成200,000只驯鹿，我知系唔会有任何绝种嘅危机。 系、 但你使唔使圣诞节嘅时候？就将圣诞老人嘅座驾就将佢扮咗咧，系啦 ，It is the time， 咁啊真系系咪呢个 right time 咧？真系点解？ 因为有啲外国嘅地方，尤其是北欧嘅地方咧，佢哋对于呢个打猎咧，依然系 好 热 衷 啊！ 真系，俾圣诞老人座驾唞一唞得唔得咧？ 个月9号期间递交申请，房委会预计出年3月会搞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清凉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下周初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22点，升125点，总成交金额306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5点，升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4跌2毫，阿里巴巴207.2升2.4。盈富基金28.1升1毫，中国移动64.25升1.8，友邦保险80.2系升5仙，富力地产14.72跌2仙，中国平安91.8跌2毫，领展房产基金报81.3升2.4，港交所255.2系升2毫，建设银行6.67系升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1，英镑10.158，瑞士法郎7.97，澳元5.377，加元5.939，新西兰元5.152，欧元8.6725。每百日元对港元7.1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95。日经平均指数报23,804点，跌59点。港金现价报13,760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8.02美元，卖出1,478.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啫。九龙入口方面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啦，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咧都系挤塞噶，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沙福道。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啦，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都系挤塞噶。 伟业街去油塘，跟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啦，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圣诞全家做乜醉？呼呼呼！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同埋二台院线嘅阿 O 啊！嗱，讲开二台院线啊，当然想睇下戏啦，一家人啊一齐啊入戏院食下炮谷，饮下汽水，睇部咧好 warm 嘅圣诞电影，咁咪最呼呼呼啦！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7、58或59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11月16号至2020年2月17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今晚唱 骚动音乐，骚动梁咏琪。 我成日都觉得咧，每一日都可以情人节，每一个晚上都可以平安夜咯。其实你平时翻到屋企都系一个得到平安嘅地方咯。因为首歌我最中意嘅一句就系感情填平白天的不安呢一句。有时翻到屋企，你有屋企人嘅安慰啊，其实可以填平你白天所有嘅不安。 感情填平白天。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每首歌背后的故事，就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 他是过去几年香港最多作品作曲家，今个星期改朝换代嘉宾张家成。 我做很多能曲啊，或者电视歌啊，或者是做 Hi-Fi 歌，其实思维都很不同。在我做音乐的过程，或者我整件事写那首歌，或者编曲啊，想法的 dynamics 呢，或者推个剧情都已经不同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上午九至十 Vincent 梁学熙 Jerry 改朝换代。 这个圣诞哪里都有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好听，丰收快活人好听， 记得十点要收听。 好啦， 呢个。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十一点十一分啦，而家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2%，星期五又点唱？ 系啊，网上面留言咧，无人欢迎啦 ，fax 号码23396453啦，都可以 fax 嚟嘅，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系啊，嗱，如果我哋话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有一个嘅报告咧就出咗啦，佢就讲紧咧我哋香港人啊，究竟你打电话啦，同屋企人沟通啊，讲紧打电话啦、面谈啦，同埋你哋嗰啲咧家庭嘅 group chat 啊、群组啊，究竟嗰个比例是如何？我见到嗰阵时候，我都有啲地方都吓，哇乜原来而家去到咁样噶啦，咁样嗱，其中一个咧就话，即系面对面有交流嘅话咧，上一次做咧应该系五年之前嘅，咁跟住佢就话呢个比例咧已经系得到跌到落咧百分之大约75%啦。喺过去一个礼拜咧，你系有同屋企人面对面交流。 嘅， 面对面系 75%，其实即 好多喎、啊，有 即你觉得系多啊？ 有75%嘅人、 啊、面对面交流、 啊， 即有四分一嘅人喺过去一个礼拜就冇面对面交流， 系啊， 家人 系啊， 你翻屋企你点你都有去同屋企人讲嘢， 但譬如可能 未必一齐住， 系啦，可能对我哋嚟讲咧，自己屋企人已经唔系喺度住噶啦嘛、啊，你就会谂起可能嗰啲屋企人咧，你就唔系面对面见到咯， 即佢分嗰个屋企人， 可能唔系一齐住嗰啲咁样咯， 即唔系两公婆， 我哋好多头住家。家噶嘛，你都知道系咪？ 嗱，咁嗱，就算好多 你有几耐冇同舌头婆倾偈啊？英女王都好耐冇睬你啦。 我啱啱又睇到佢喺度讲脱欧啊。 系咯，你都好耐冇面对面见佢啦。 嗱，咁啊，就算你唔系一齐住啦，屋企面对面倾唔到啦，大家工作忙啦， 系 咁打个电话嚟，佢就话咧，原来直接用电话同屋企人咧对话嘅比例咧 都好少。 你估下系几多啊？嗱，100%就係、是、即係你 keep 住有 contact 打電話啊，更加少咯。 你覺得打電話係 五十啊？ 係，我覺得因為而家咧本身用電話已經少啦， 係、嗯、啊， 係 啦。 即係你如果係都係 WhatsApp 咯。 嗱，你估五十咁啊？豪仔你估啊？ 32.5， 32.5，仲少過32.5啊！ 真係啊！ 原來咧 打電話仲少過咩？ 係、哦、啊，原來直接使用電話對話嘅比例咧，本身原來已經係得翻42.9%，都冇一半咁多噶啦。 係， 但係而家咧已經係跌到得翻28.7%。 哇！ 即大约咧一个礼拜系得30%人有同你嘅屋企人讲电话， 都系 咁讲电话系真系比较难嘅。不过个家庭嘅状况都唔同，即系譬如我同我妈咁，我即系见到面，即系我同佢一齐住， 系 咁我就系咁日有讲嘢啦。就算佢有时佢可能翻去大陆玩几日嘅，咁我都会同佢 WhatsApp， 即系都会 有联络嘅， 联络嘅 系啦。但系即系讲电话 啦。我奶奶就唔一齐住嘅，但系我都会间唔中上去佢屋企咯。 Okay. 咁但系都会打。打个电话问候下，即系嗰啲咁样嘅。 唔系，所以我估咧，应该分咗个次序嘅、啊，即系首选，你觉得最好嘅，梗系面对面兜兜面倾偈嘅。如果冇 嘅 话咧，会唔会次选咧就系、是、电话听到把声都好啊？你今晚饮唔饮汤啊？再下一格咧，就应该就得翻个短信来往咯。 系啦， 咁当然有一定有第四格噶嘛，就是、不闻不问咯。 系 啊，全日都冇通讯咯。 嗱，如果我哋继续讲呢个电话嗰格咧，即系我觉得其实系代表住一样嘢噶。 即系电话骗案都冇，你话个妈几惨啊？你打嚟呃下我。衰仔，你话俾我听你今晚系啊，你话俾我听你今晚嚟饮汤，最后放我飞机都好啊，都唔打嚟呃我啫。 起码你要放飞机嗰阵时，你又打多个电话嚟啊，系咪先？咁都有联络到啊。即系有报道咧，佢哋嗰个重点啊，就系话呢一个报告都可以话煲电话粥嘅呢一个年代咧，好似话已经真系冇啦。如果你话连同屋企人咧，每一个礼拜之内有讲过一个电话嘅，都只系唔够30%嘅话，其实个数字都真系好低下。 煲电话粥真系认真。 少 真系好耐已经冇啦。 但我自己以前我有一段日子咧，即系譬如开始有多咗一啲家庭嘅群组啊，咁以为咧 send 咗个 message 就觉得够，但我都尽量咧譬如我朝头早翻紧工咧落楼啊，跟住我都会打个电话俾爸爸妈妈嘅。 系 有阵时咧喺个就算系个 message， 一家人系几 close 嘅，会觉得又见到咦阿爸阿妈玩电话越嚟越叻咁样，咁都开心嘅。但系嗰阵时我觉得文字一个信息。同埋你即系打到电话俾佢，同佢倾下偈嗰一样嘢咧，个质地有少少唔同。我觉得呢样嘢系矜贵啲。 我同阿爸阿妈咧就系会电话嘅，点都系用电话多噶啦。咁啊，而家有阵时仲好啲，咪视频咯。系啊，不过由于视频惯咗咧，经常都有啲唔适当嘅时候咧，就会收到视频嘅要求啦。例如你拎两只手拎住啲豉油啊鸡蛋嘅时候咧，你见到个电话咯，就咁听就算啦。视频系，跟住望住你嘅时候咧，佢又听唔到你讲乜，因为样子都睇唔到啦，睇唔到。但系都真系嘅，你有翻。啲即系面对面倾偈，可能就会开心啲， 会开心啲啊！但另外一样嘢咧，如果你话哎呀阴公啦，真系面对面又倾唔到偈，电话讲唔到嘅话咧，另外一个数字咧就话俾大家知啊，原来有好多人可能咧面对面嘅对话少咗，但系就转咗用呢个智能手机里面嘅一啲嘅家庭群组、通讯群组啊，就作为佢哋咧沟通嘅桥梁。佢话咧都有差唔多74%嘅受访者啊，拥有咧多过一个或者以上嘅家庭電子通訊群組嘅group 咁樣嘅， 有一定有一定有，係 喎。咁你佢話咧，原來都有一個數字攞咗出嚟嘅，佢就話原來有越多呢一個嘅群組嗱開咗喺度，唔代表有用噶，係咪？ 係 用得越多嘅咧，就代表佢哋嘅快樂指數亦都代表越高。 哦，即系如果你成日都有喺个群组度同人沟通倾偈嘅，就越快乐。咁啊正路，即系你起码即系你个户口都活跃啊，大佬都有问下你啊。 讲啫，起码都有啲嘢弹嚟弹去啊，有回应，即系有人讲嘢就有人回应啊。 系咯 系 咯，系 啊，因为佢咧有分到三样嘢噶，佢话咧如果咧拥有呢个聊天群组嘅家庭嘅话咧，代表住佢哋嘅沟通质素啦、家庭同埋个人嘅快乐指数咧，都系相对地高嘅，三样嘢都比较高。 咁有家庭嘅，咁即系一来可能已经系一件好事啦，系咪先？咁啊，跟住仲要大家有互动， 孤独老人咁样就惨啦。 咁系你可能真系会有噶嘛？ 系会嘅，唔系但系你又要睇下你嗰啲群组里边咧，究竟系边啲沟通咯？ 系， 譬如如果全部都系即系 send 嚟 send 去咧，都系得一样嘢嘅长辈图嘅，有冇人搭嘴嘅？好似上次咪你话你都忍唔住出嚟咧，就要帮手搭一搭嘴咧，因为好似话你屋企人问完一样嘢， 因为佢阿 妈 有啲嘢做咗， 阿妈定系唔知阿嫲？ 系啊，你话做一样嘢 死咗噶啦， 系啊，即系总之你话你做啲嘢就即系都要话，我有应机噶。 你话阿妈食自助餐有人请噶嘛？ 啊，系啊， 咪咯， 唔记得咯，唔记得啦， 可能佢家庭秘密嚟噶，唔讲得出嚟噶， 讲得冇嘢唔讲得， 都系佢姐夫请噶， 高度机密咧，可能系 OK。 但系咧，佢亦都有一个咧，就系佢哋呢个今次嘅调查嘅首席调查员啊，佢就喺度亦都有教大家嘅。但我觉得呢一个咧系同我哋啱啱讲紧嘅长辈图咧系违背嘅， 系点样咧？ 咧都会话咧，哇！你收到好多长辈图嘅话，会觉得烦啊，嗰样嘢。但系又唔系噶，如果咧系话大家嘅市民啊，用多啲唔同嘅贴图啦、表情符号啦、影相嗰阵时。加添多啲嘅拍摄技巧啊，要多啲咧有趣味嘅信息嘅话咧，佢话其实咧唔好觉得烦啊，即系佢话唔好觉得烦，你照样照做啊，嗰样嘢咧都系会对你哋屋企人嘅一个关系咧会拉近啲嘅。 同埋有阵时咧，我觉得吓，以我而家嗰个即系相处经验咧，嗰啲话题咧，你冇办法咧再谂住净系话讲嗰啲家庭琐碎事咧就可以倾好耐嘅，唔得噶啦。我觉得咧，你开始要接受咧，就系你要同佢搵，你同你屋企人，你要搵啲新话题，即系譬如咧，我同我老豆咧。可能你以为淨係傾係咪傾個孫就有排傾啊，都唔得嘅，即係佢冇理由24小時就傾呢樣噶嘛。佢而家咧，譬如佢同我講話，佢最有興趣，即係無論係因為佢出於有嗰個寄託啊，定係出於嗰種嘅興趣都好咧，佢好中意傾咧嗰啲咩国民贵爆料秘闻实录，即系嗰啲咩政治嗰啲咧。 O K， 咁真系冇办法啦。系你咧，开头我唔理佢嘅，因为佢一讲我就喂好烦啊，又讲呢样。后来咧听下，唔系，佢真系好中意倾呢个题目。 系， 同埋佢好似呢个已经成为咗佢唯一嘅人生寄托咁样咧。系好啦，你就顺住佢心去倾啦。佢就好兴奋嘅，佢就。 但系呢啲系面对面倾噶嘛？系 面对面倾，因为即系群组我唔会睬佢啊。 但 佢会不停咧就贴唔同嘅文章咧 send 俾你，就话喂，我今日又见到咧有最新嘅分析啊！哇，原来咧即系国际。金融形势就咁，但佢面对面咧，佢都好想讲俾你听。 系 咁，我觉得咧，即系仔女咧，你都要自己谂个方法咧，就系、是、啊，你阿爸、你屋企人啊，会唔会其实佢而家有某一啲嗜好咧？ 系 你顺住佢噶， 要啊， 我认同啊，因为咧，就算譬如我屋企嗰个唔同嘅家庭群组啦，都几热闹嘅，咁大家都开心，咁大家都知道我同屋企人嘅关系都 OK 嘅，大家都佢哋包容我啦，咁样讲啦。咁但系咧，有阵时你。面对面同佢哋倾偈咧，好似豪仔头先咁讲咧，我先至知道，哦，原来你呢一排中意呢一啲嘢啊， 系噶， 喺个群组度啊，各样嘢佢哋好少会讲噶，好多都系咧，功能性一啲嘅，啊，我翻唔翻嚟食饭啊，喂，大家几时食饭，即系之类嘅嘢约呢啲嘅啫，但你要真系兜口兜面嗰阵时咧，先知，哦，原来你谂紧呢啲嘢，原来有呢啲事发生咗，因为我唔系同佢哋一齐住啊嘛，我唔知嘅，但系真系，所以我觉得咧，面对面或者个电话度讲，就算而家个比例咧越减越少，我都覺得真係要即係做仔女嘅話咧，花啲心機保持住呢一樣嘢，你先至真係知道咧，爸爸媽媽諗緊啲乜嘢啊！ 快啲開翻個群組啦！不過呢個群組最好都係面對面同佢握個手啦嚇。No new. But what it is something summer's high. No warm July. No harvest moon to light one tender August night. No autumn breeze. No falling leaf. Not even time. I just call to say， 说咩啊？ 我要捐血啊！系啊，呢首都系系啊，伸出双手捐出心中的热情，Stevie Wonder 嘅作品啊 吓。OK， 嗱咁啊，嚟紧咧即系圣诞假啦，可能好多人要放假去旅行，去旅行去啲咁冻嘅地方，都会做一个动作嘅，可能即系都会有啲特登系走去咧， 会 浸温泉。 会啊， 系咪？ 会啊，我中意啊，我仔几欢喜啊， 系嘛？ 系啊， 诶，即系我 好中意浸温泉啊，佢 因为玩水啫嘛， 玩 水 同埋 又 暖啊嘛， 啲水 你点都唔会冻咁 啊， 几开心 啊！即系小朋友永远对。於一啲佢未接觸過嘅嘢，都會覺得好好玩噶嘛。 早早你都係 啊，中意浸温泉嘅， 係啦。咁啊嗱，即係喺啊早排咧，就係有個網上邊咧就喺度講緊啊温泉如何是温泉，温泉的定義是什麼咁樣？咧、 okay. 你哋有冇考究你哋所揾嘅温泉係咪真係堅温泉？ 哦，如果齋熱水嗰啲就叫熱水咯。咁但係如果裏面有嗰啲礦物成分啊，譬如有啲硫磺味嗰啲咧，咁就係温泉啦、 啊。同埋係咪真係喺地底度咁樣唔知點樣有條喉咁樣自己出嚟啊？嗰啲講真嗱，我冇諗過，即係我冇深究過個定義嘅。 佢係咪真係温泉咁啊？ 係啦， 不如咁樣揾佢有啲問題咁樣。有啲答案嘅，咁啊，即系温泉嘅定义系点样嘅？ 好啊， 系 温泉嘅定义，如果佢 系 天然嘅， 天然咯，地底涌出嚟嘅，有矿物成分嘅， 啱啦，嗱，即系其实咧，咁有冇个度数一个热嘅度数咧？ 哦，有嘅，有冷泉同埋温泉噶嘛，因为真系系、啊，如果你要温泉嘅，我谂要唔知咩三十八度几以上嗰啲咯。 你嘅人一体温就三十八度几咁啊嗱， 佢头先讲得好权威， 好权威， 我有信过佢。 嗱，其 实四五度半 啦， 系 唔使嘅，佢只要温泉嘅温度咧超过廿五度，超过廿五度已经系一个温泉 啦。我都啱啊， 三 十八度 三 啊， 好准确啲咯。 同埋咧就系话咧，因为温泉水咧里面咧。是有十八种的成分在里面， 一定有十八种。 不是，他就是说不是了，他是有十八种成分在里面的，其中如果达到一个标，即是十八种十八分之一，那个成分是达到标的呢， 就得了， 就是已经是一个温泉。 OK OK， 那好了，那温泉又分几多类啊？ 好多类啊，我觉得我不答。 我不是说有热温泉有冷温泉咯。 他是这样计的。 三种，三种。高温的、普通温度的和、冷泉咯、三种。 还有一个微温的原来。 哦微温添。 你想说什么 我没 有概念。 没概念。我只记得那时候去日本其中一个那些就是不是私人的就是好像一个那些。 公共咯。 是公共那些呢他就有三个池咯。但他们又好像有一个的order 嘅有个次序嘅，你应该要去边个先？ 有嘅，有啲咁讲嘅。 去咗最热嘅，跟住咧啱中间咧就暖暖地，跟住再过冷河，系咪咁啊？ 唔系 有 啲 入浸咗冻嗰个先嘅。 有啲系叫你冷热交煎咁样去浸嘅，系啦。咁有啲就叫你慢慢循序渐进都有嘅。 系啊， 不过最紧要 嘅其 实系啊，都系要睇下你自己身体受唔受到咯。 当然啦，系啊，喂，最紧要呢样嘢啊吓。咁你原来咧温泉都会分咧高温啦，系啦，温泉啦，同埋微温啦，同埋冷泉。矿泉嘅喎， 系系系， 咁啊佢话咧高温泉咧，高温泉好似人名咁啊，42度， 四廿二度咯， 阿全哥， 系啦，阿全哥高温系啦系啦，四廿二度，如果系一般嘅温泉咧，34至42度， 系， 其实都好热啊， 都热噶，我试过去台湾， 冲凉水，冲凉，我哋而家冲凉嗰啲水有几多度啊？你哋？ 我冇 check 過， 我都教42噶，都有时冻冻嘅时候， 42个， 哇， 咁计啊，我左边少少啊，我嗰个系左右拧温热噶嘛， 咁你有咁？ 控制咁冇噶， 就咁嘅啫嘛。 每一个 每个都唔同噶嘛。我试过台湾，佢系嗰啲叫做温泉乐园咧，一次过有晒噶啦，冻泉一个啦。 佢有写到明呢个系咩温泉？ 高温嘅有一个啦，咁然后有个真系学你话斋就中间啦，即系佢未去到热又唔系冻系暖嘅。 微咯， 咁然后有啲再微啲嘅 咁 样咯。咁 啊微温泉咧，佢话25-34度比较凉噶啦，开始。咁咧讲紧跟住咧，佢话冻嗰啲咧系唔够25度咯。咁所以就会比较 嗰啲叫微温泉嗰啲，我哋当系过冷河。 就系嗰啲， 浸到好热嗰啲过去。 系嗰啲系冰水嚟。 冰水 系 另外嗰只咯，嗰只佢哋 嗰 只摆明系斋冻水嚟嘅啫嘛。 系啊 我记得我自己第一次去浸温泉咧， 系 去台湾嘅。 系啊， 嗰阵时咧就系喺间酒店房入边已经有一个大大嘅池咧，就系可以喺个厕所嗰度有得浸，未浸过啊嘛。哇，真系晕低啊！话俾你知。 你嗰个池系本身已经有水喺度，定要自己开水嗰只？ 我唔记得啦，对唔住，呢一点我答你。 做咩你晕低啊？ 因为唔识啊，即系觉得学啦。咁佢又喺个厕所入边，即系室内嘅地方， 冇开窗嗰啲嘢可能。 跟住就会觉得咧，哇，梗系要浸耐啲先至抵啦，即系未试过 啊 嘛。哇，浸到咧，哇，唔得喎，真系晕喎，因为佢系应该系几高温度嗰啲。 系噶，系噶，系噶。 嗱，系啦，即系真系要学习下点样。咁啊，好啦，咁你去到我当地咧，即系外地咧，咁样点样睇到佢哋系咪真系兼温泉呢？ 系咪兼温泉啊？ 嗱，如果去计日本啦，计日本啦，系啦，系啦、 啊。 咁佢话咧，你大家都要留意住咧，喺嗰个温泉。 着唔着衫？ 咁你都知道有唔同款嘅，系咪？ 系咯系咯。 咁所以唔关着唔着衫事嘅。咁佢哋系会有个验证，即系有个认证嘅牌咧，系啦，喺嗰间温泉嗰度嘅，话俾你听。嗯，系啦，嗱，我哋咧就接受咗个政府咧，就有个认证牌嘅。 系咪写住名泉之友嘅会？即系证明系温泉嘅朋友咯。 仲有一个银纸牌响度。 系啦，系咪咁样啊？名泉之友。 佢哋会即系有关当局咧，就会俾一个咧天然温泉指示板，话俾大家听嘅咁样咯。咁啊，另外咧就系你咪见到啲嘢，真系开水喉啊，有啲。即系一个湖咁样，唔系一个湖， 一 个池咁样嘅。咁你觉得呢啲边个系真，边个系假嘅？ 开水喉一个池，哦，咁可以有假 嘅。 两样都可以有真有假 嘅 嘛？ 唔系唔系，嗱，其实咧两样都系真系温泉嚟嘅。不过如果喺咧酒店里面嗰啲咧开水喉嗰啲咧 系假嘅， 咁嗰啲就系重用嘅。 哦， 重用嘅温泉。不过你放心，佢系会经过过滤嘅，同埋加咗啲氟落去嘅。即系 本身佢都有噶咯，唔 系 我哋刷牙，我啲牙膏有氟噶嘛。 我个人本身个身体入边都有， 系 咯。 唔系唔系，对唔住，加咗啲氯啊，加咗啲氯气嚟杀菌 嘅。 你就应该加多咗氟啦，应该 加啲氯中和下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大会暨第五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并且发表讲话，重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之后，处理呢两个特别行政区嘅事务，完全系中国内政，用不着任何外部势力指手画脚。中国政府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嘅意志坚如磐石，绝对唔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澳门事务。习近平提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等老一辈提出一国两制的时候，就坚信这个方针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他说，30多年来，一国两制取得的成功举世公认，当然有关制度体系亦都要不断加以完善。但他堅信，包括香港、澳門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完全有智慧、有能力，將一國兩制實踐發展得更好，將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完善得更好，將特區治理得更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五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上，先后为澳门新一任行政长官何一成、特区主要官员以及检察长监誓。何一成在致辞时提到，作为特区第五任的行政长官，深深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他说20年来在前两任特首何厚华和崔世安领导之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务实进取，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为一国两制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强大生命力作出了生动展示和最好说明。何一成说，新一届政府会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又会加强公务人员国情研修和国家意识，以及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和人才培养，实现爱国爱澳的传统代代相传。港铁宣布关闭超过一个月的东铁线大学站听日重开。港铁公司副车务总监李家润表示，港铁安排超过200位工程人员进行维修，站内一些基本设施包括广播系统已经维修好，听日可以使用。港铁公司车务营运总管黄坤伟表示，大学站的 ABC 出入口听日可以使用，只是得 D 出口无法重开，一些信号线需要重铺，出入闸机部分未能够正常使用，港铁会提供流动手提装置协助市民出入闸。另外，由于显示屏仍然未能够正常运作，港铁职员会使用提示牌提醒乘客列车的目的地。大学站自上个月中被多次破坏，有人将汽油弹掉入去列车。立法会财委会讨论公务员薪酬调整期间，有议员提出传召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委员会讨论是否启动传召程序。主席陈建波原本提出三个方案给委员讨论，议员谢伟俊提出应该首先决定委员会现时是否行使传召权。陈建波和法律顾问商讨之后，认为有关方案可行，并且接纳为第四方案。陈建波表示，由于要对其他委员公平，决定在下午三点之前开放接受其他委员提交的方案。对于有议员认为下午截止太仓促，陈建波说不想令到市民失望，希望尽快开会，如果下午开会发现有问题，再决定会不会延迟截止时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下周初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912点，升112点，总成交金额35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0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蚊，跌6毫；阿里巴巴207.4，升2.6；盈富基金28.1，升1毫；中国移动64.15，升1.7。友邦保險80.1，跌5仙，港交所255.2，係升2毫，富力地產14.72，跌咗2仙，中國平安91.75，跌咗2.5毫，領展房產基金81.5，升2.6，小米集團10.4，係升咗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日元109.35，瑞士法郎0.979，澳元0.69，加元1.314。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7.008，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873点，系升咗9点。港金现价报13755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8美元，卖出1478.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去翻九龙方向啦，跟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啊。重复多次啊，就系荃湾路去翻九龙方向啦，跟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噶，排到去奇德专新村。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去返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呢都係挤塞㗎，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浅水湾道去返赤柱方向啦，近住浅水湾花园一带呢都係挤塞㗎。东区走廊去返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返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呢都係挤塞。伟业街去油塘，跟住骏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啦，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去屯门，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节目主持， 冬至梗系饮 花胶花菇炖鸡汤啦。 点解啊？ 因为一家人饮嘅时候就如胶似漆啊嘛。 我啊最中意饮汤噶啦，所以汤水最啱我。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冬，早啲翻屋企。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Miss Pan， 你作为一个不好做家务的人，你觉得阿姨适合帮你做什么家务呢？ 她说她有耐性嘛，她可以试下通渠。因为我条渠啊塞了很久，即是长期我喂猫那些，可能有些食物残渣那些。 你找些热水倒下去啦。 Hello， 我是 Miss Pan， 想知道我揀阿姨定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微博意约的 Gilbert 怎样可以从毒海成功走出来呢？ 喂，咁大家好啦，我叫 Gilbert 啦，咁我想讲返我啲戒毒嘅经验啦。我学到两样好重要嘅嘢，就係自我控制同埋自我纪律啦。如果我真係做到呢，你哋更加做到啦。 想了解更多 Gilbert 嘅抗毒故事，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风show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这个圣诞边度都有丰收快活人。 小之后 为发天 王要走听丰收。 喂，咁唱法一点都未唱完㗎喎。 哦，咁我哋唔好唱囉，我哋讲囉。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Holy infant soul，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呼吁点唱啦，1872388，1872388啦，星期五嘅大点唱啊，欢迎你网上留言都 OK 嘅吓。 系啊，Fest 都可以啊，23396453啊吓。 诚实问题。 好嚟， 你哋嘅打工生涯里面做过最错嘅事系乜嘢？ 哇，咁严肃啊！最错 点样最错先？ 犯咗错咯？你觉得即系如果粗俗啲讲嘅，闯咗个大祸出嚟，最大系边只？咁我已经唔使讲啦，我讲过啦嘛，之前、我已经诚实交代过啦。同埋我相信系咪 旧年嗰单啊？ 系咯，同埋我相信，如果老细而家听紧咧，佢会话：嘿呀，没有最大镬，只有更大只镬。 你啊，就系嘅。 但我哋如果回顾一般嘅，系啦，你哋有冇经历过啲乜嘢咧？ 如果我系我嘅话咧，我即系我即系 如果你系你嘅话，如果你如果我 随随上唱歌， 如果 好 到你啦， 冇俾你唱 系啦。 咁啊就系嗰时啱啱入嚟做咗冇几耐嘅时候咧。咁啊，即系嗰啲公司唱片公司会派碟噶嘛，即系会派俾我哋，跟住会播歌噶嘛。咁嗰时咧就唔知 播错咗歌啊？ 唔系，我系误会咗，我理解错误我哋嘅前老细啊梁启春。咁咧佢咧就 开埋名添， 梗系咯，跟住好大件事噶。 即系呢个错咁点啊？ 咁跟住我就咧就将佢所有嘅碟啊掉鬼晒。 我原来 所有嘅碟 系啊，跟住我听到话唔要啊嘛，咪掉咯咁样。咁样原来我唔识分，因为初初嚟冇几耐嘅咋，嚟咗一年到，唔记得咗咁啊，跟住掉鬼晒佢碟咧，跟住咧佢话点解人人都有，点解系我冇？跟住我话你话唔要，我同人掉晒佢，佢发啲发到啊，你即刻同我喺面前消失，我秒就见到你。 佢话我其实唔要你，掉咗你先真系。 系啊，佢真系好嬲到嘅，哇！跟住咧喺短期内咧，我 你就喺垃圾桶执翻晒啲碟， 唔系垃圾桶啊，即系 call 翻晒啲碟翻嚟。 哦 ，OK OK， 哇，癫到咧， 呢个好呢个。值得記錄 哇！真係我記一世嘅啫。 我記得有一次咧， 唔可以冇咗噶嘛啲。 係，我記得有一次咧，嗰陣時咧，我畢咗業冇耐咧，我係做幾多嗰啲學校巡迴演出嘅，即係四個演員啊，搭攞住啲好簡單嘅景啊，就喺度唔同學校度巡迴做。通常咧都係咧政府俾一啲funding啊，叫大家唔好吸毒啊，唔好吸煙啊，即係之類一啲好正面嘅信息嘅咁樣。咁但係咧，我哋一做咧，可能會做50场啊，100场啊，咁你知做下就會畫瓦噶啦嘛。系咪先？即系都好合理啊！有一次咧，试过系朝早嗰啲晨早场嚟，应该系9点就开 show 嗰啲嚟噶啦。咁咧，我喺嗰个戏里面咧，要做好几个角色嘅，做你当做四个角色咁样啦。我记得第一个角色咧，我系做一个 cafe 嘅侍应咁样，就揽住个围裙啊咁样啦。跟住就走翻入后台嗰度咧。咁嗰阵时衰嘅，即系入到后台咧，嗰阵时仲啱好兴打嗰只机咧，即系两个喺度对打孖宝赛车啊嗰啲咁样咧，入到去就打未通可出场啊嘛咁样。咁跟住咧就喺度打啦，打到好刺激嘅时候咧，就听到出面咧个台面咧啲其他嘅同事就喺度讲到话：啊，点解医生咁耐都未嚟嘅？啊，系呢度已经系医务所噶啦，咁耐都未嚟咧。跟住我先至知道死火，我应该要换衫做下一个角色出去。 但你冇换衫， 跟住我就即刻抌低部机就走，即刻走出去扮冇嘢咁。啊，我系医生啊，点样啊？唔好意思，头先迟咗。但我冇换衫，我仲系着住嗰个咖啡店嗰个员工嗰件衫喺度扮紧医生。 冇我鼻捞，即刻 兜。嗰刻其实系冇得兜嘅。咁好嗱，好彩嘅系。 但系冇 P A Q 你，譬如拉你去换衫等等嘢咩？ 你做开电台嘅有 P A 啦。搬景搭景都是我哋嗰四个演员做埋嘅咋，即系 唔 系 咁多 budget 咁样。 好彩嘅就系个规模唔系好大，但系嗰样嘢咧，我系一世我都会记住提自己。 唔可以咁專業， 大 show 係啦，唔可以咁唔專業。大 show 好，細 show 又好，你點可以玩到連衫都唔記得換？即係因為其實出手嗰、那個，除咗我喺個台面， 成個團咯， 係啊，成個團隊應該係專業噶嘛。咁自此之後咧，呢類型嘅事件就冇再發生。 係啊，經一事長一智啊，我都係啊，我都係噶， 冇亂咁想人哋啲點啊。 所以而家 寧願留喺度唔執咯。 我同 Michael 大哥都係亦師亦友嚇。係 啊，嗱，佢咧網上面咧就有個叫做嗰啲叫做打工仔咧討論，佢就咧就開呢個題目，佢話喂大家。而家讲下咧，自己喺翻工过程里边咧，试过闯过最大祸系咩咧？咁样，哇！跟住咧， 最出事 系啦，原来真系花式自杀，好多人都有回应嘅。 喂，咁但系问题系间间公司，同埋你打咗咁多年工， 系 总 会做错嘢。 咯， 揾低嗰日，即系 我哋点会只系一条第一啦？ 咁大家自己俾啲反应啊，好简单啫。有一个咧就话。有一日咧，我就要 fax 一张报价单俾个客，就唔系用传统嗰啲 fax 机，系用电脑嗰啲网上系统咧，即系总之你 之前我哋有 fax app 嗰啲啦。 系啦，咁咧佢就话咧嗰个玩法咧就系一 drag 个 file 啊，佢自己讲话一 drag 个拖个 file 个咧就会 fax 出去噶啦， 咁就飞咗出啦。 佢话咧佢就 fax 下有一张 fax 晒一张，唔小心咧就拖咗自己老细个身份证俾个客，直接 send 咗出去。 哦， 幾證明佢好尊重個客人。 係啦， 即係連身份證老細個身份證都 搜多嘛。 呢個真係有機會出錯， 冇得收翻。 因為我試過咧 send WhatsApp 群組咁樣 send 咧，譬如可能你就影咗自己啲相喺度咧，你要 send 俾人啊嘛。咁你一開出嚟嘅時候咧。真係你會唔小心咧望到有之前嘅相咧擺咗喺度咧，我試過爭啲 send 咗個仔嗰啲相出去咯。 咁仔都無傷大雅嘅。 但你都你係錯啊嘛，你係公事嘅，無端端話啊曾生，我唔係好想知道你個仔搞咩咁樣。係啦，嗱呢個唔算太衰啦。係 個群組 send 錯嘢都成日經常發生㗎。 唔係，我覺得最緊要係佢之後點樣兜啊。即係我頭先講我單嘅時候咧，即係我真係自己即刻打咗電話同我嗰陣時個老細道歉，我話對唔住，我做咗啲好唔專業嘅嘢。係 啊， 即係嗰個點樣兜係關係心肥。 呢、這、一個就話 download 嘢嘅時候咧，唔小心 download 咗一個咧垃圾嘅病毒喺個電腦度。早排唔係好興嗰啲嘅，嗰個叫咩啊？嗰個叫 I Love You 定唔知咩啊？嗰個咩咧？ 哎呀，明啊明啊！ 佢話咧， 整彎咗公司嘅電腦。 係啦，佢最慘係咩咧？令到下手咧咩都用唔到， 哎、 要俾錢攞翻檔案先得，俾佢鎖埋機。好啦，咁如果同係電腦咧，呢、這個我覺得呢個開始級數開始高啦。有同事就同我講話，喂，我上唔到網啊咁樣。佢話哦。咁咪熄咗个 modem， 再 reset 咪得咯，咁样 冇晒啲嘢。 熄咗个 modem 之后咧，佢老细突然间冲出嚟话咩事啊？咩事啊？点解咁噶？咩事啊？原来佢买紧股票牛熊证，突然间冇办法连线。 嗰个系老细啊？ 系啦，请问你会唔会承认系你做嘅咧？真系啊！ 咁就 check 到噶， 咁你都冇得唔认噶，你隔篱有同事响度噶嘛？ 系咯，咁好啦，呢个咧就仲衰啊，真系时运高啊！公司部 fax 机实物嗰部，同埋碎纸机都系摆喺影印房里边嘅。有一朝早好早翻到公司，仲未饮咖啡，觉得自己唔够精神，老细就叫我 fax 一张签好咗个 contract 去对家公司。佢眼都未开，入咗影印房，塞咗张纸入去，插一声五秒钟出翻嚟，然后张 contract 就冇出翻嚟啦。 但起碼呢個都有得救，即係你都可以同老細講， 出嚟啫， bring翻出嚟再簽個名咁樣，佢仲有 record 喺度。 但你呢件事你係唔想背俾人知噶嘛？你甚至可以處理到，但係唔得啦嘛。 你一定要同老細講，因為老細要簽名， 咪就係咯。 嗱呢個咧拍戲先會遇到嘅，遲到趕住入公司搭 lift， 九秒九咧入到去閂 lift 門，係咁撳，見到有人嚟咧唔理照閂，點知開會嘅時候發現原來嗰個就係要見嘅客。 嗯，哦， 佢闩咗佢道门， 真 好俾佢开。 电视剧情嘅， 系真系好似喎。 但后屘咧，通常电视剧如果香港嗰啲咧，佢哋就会咧慢慢互相爱上对方 噶啦，跟住 就 系 啊，开会影印要影百几页嘢，咁咧影印机就有打横打直功能，方便你钉嘢。佢冇检查咧，就系咁钉。结果老细嗰份咧有一百页都系 page one， 老个客咧有一百份都系 page five。 哦，咁啊， 呢啲好大件事。喂，认真啦，有一次咧， 立翻立啊，嗬， 影印咧，即系以前我都做过呢个工序嘅，即系做过妹仔嘅工序咧，真系咧，哇，影到咧，以前仲要系冇得自动帮你打钉噶， 系啊系啊， 系每一页咧影完，譬如即系嗰时影印嗰啲叫做我哋好多广播剧噶嘛， 系系， 哇，影嗰啲稿咧，即系影到你跟住翻嚟再喺度搭咯， 系啊， 你仲要搭完之后真系逐份 check 噶，如果唔系你真系点做小秘书啊？ 最尾咧有一个双冠军嘅，你哋自己判断边个属于冠军啊？ 点解司机咁容易中伏嘅？ 双冠军分别喺觉得喺公司闯过最大祸就系选择喺香港翻工，同埋一个就系同公司嘅同事拍拖，你自己谂下边个 选择喺香港， 即系留喺香港呢笪地方度打工， 咁唔系好大件事， 同埋一个就 系 选择喺公司 同 同事拍拖， 应该呢个大件事， 咁你自己谂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平等嘅教育机会对所有学童都系好重要噶。不过喺香港，好多非华语生都好多时咧冇办法有效咁样学习中文，冇办法融入主流中文课程啊。 中文成绩唔好，严重影响少数族裔学童嘅整体学业成绩，以致系社会向上流动嘅机会。 平机会认为呢种情况系缺乏完整嘅第二语言学习系统同适切支援造成嘅。 为咗帮助少数族裔学童更好咁样学习，平机会同一啲非政府组织倡议同埋推动下，教育局自2014至2015学年喺小学同埋中学推出中国语文课程第二语言学习架构，令到学习更加之得心应手。 当局亦都喺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当中加入应用学习中文，增加实用性元素，教授实用情景中文以及实务中文。 另外，政府又为录取非华语学生嘅学校设立分层阶嘅额外拨款制度，等学校可以喺中文学习方面提供额外支援。 喺2016年，政府将支援措施扩展至学前教育， 透过幼稚园教育计划，为录取八名或以上非华语学生的幼稚园提供额外资助。 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哎呀，总之啊，一阵间有机会再， 之后有机会再讲， 系啊，OK， 好。 好，今日咧就同大家温故知新一下少少嘢，因为嚟紧系冬至，咁之前咧冬至一定会讲噶啦，年年都系讲冬大过年，大家都知道点解噶咯，嗬？唔记得唔紧要嘅，系唔使乌咗嘴嘅，我都系会讲翻俾大家听嘅。 系、哦、好彩我哋唔记得就系，如果我而家讲咗嘅话，你咪冇嘢讲咯。 都唔系，我会继续嘅，系啦，即系因为嚟紧真系冬至，冬大过年成日点解话冬？大过年啦、啊，一年之中冬至呢一日系夜晚最长嗰日啊嘛，记唔记得啊？讲讲又记得咯嗬。咁啊，正因为咁样啊，古时认为过咗冬之后咧，咁啊嗰个阴即系急冬至嗰日系阴气最重嘅， 系 咪？因为 唔系七月十四， 唔系啊，即系讲紧佢因为夜晚最长啊嘛， 屡次即系阴气最重， 系啦。咁阴气最重，而阳气咧慢慢上升，咁慢慢上升嘅时候，即系代表咩啊？即系慢大地嘅万物 生长， 万物生长嘅即系第一日嘅开始， 系冇错。 咁所以咧，佢话呢一日系冬大过年就系点解啦？因为佢觉得哦，而家太阳啱啱出开嚟， 即系重生啦，可以有一种 开嚟 嗰 个 开嚟 见咯，重生啦。咁样所以咧就系、是、即系冬大过年就咁嘅意思啦。咁、所以。古时是是日休息不工作的、 okay, 就是、但除了要祭祀之外呢，为什么一年之中、即为什么一天要放假，除了要祭祀要祭祖要家庭吃饭、 哦、因为呢应该就是要重新打你的农地了，是不是 都说不工作了， 不工作 放假嘛， 因为那一天应该是要休养生息，因为就是准备迎接嚟紧嘅挑战， 应该要换季啦，因为 近啦，你但真系近嘅，其实系咁咧，就系因为咧头先咪讲过咧，一年之中呢一日即系冬至呢日啊，夜晚最长， 帮手包汤圆， 唔关事啊，哎呀，都话除咗啲，佢呢一日就夜晚最长啊嘛， 系 咁即系阴气最长噶嘛， 所以就唔瞓觉啦。 嗱，古时就好识好好兴讲一句叫咩啊，阴盛就阳衰啊嘛， 系系系， 咁佢咧就计算过咧，哇，嗰阳气即系啱啱先初起，咁咧佢话为免啲士兵同埋一啲咧叫做商业运输嘅劳动人口啊，或者系啲嗰啲叫做农夫啊，嗰啲正主体力劳动嘅人咧，喺呢一日吸咗大量嘅阴 气， 所以佢话今日吸咗啲阴气咧系会伤身噶嘛，咁、所以佢就话咧今日系唔做嘢啦，咁、咧等批啦，咁就就连皇帝咧都会带动晒所有嘅人咧，同一家团聚一齐过冬，咁就唔去做嘢啦，咁样， 所以就有同步过冬呢一首歌出 起度入寒风，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所以咧讲完之后咧，我哋今年咧就呢、這个冬至咧，大家大概都系记住呢个概念啦。 咁我哋记住礼拜日啦，系咪礼拜日 啊？礼拜日啦， 系啊，唔好翻工， 好想噶。 四日休息不会工作，就因为阴气好重，系啦。咁啊，即系第二日啦，就开始啦。 早啲瞓咯，可能早啲瞓都帮到手啦，系嘛？ 系 吸咁多嗰啲阴气咯。 总OK， 过冬我讲埋啦，我而家讲埋咧嗰个剥牙啦，因为几个礼拜前啫。 好快啊！ 系啊，我好期待呢个剥牙。 系啊。咁啊，即系唔好砸过嚟啫嘛，因为即系我做埋今天呢个百无禁忌咧，就要等到出年见噶啦吓。 系，啲圣诞会放假。 系。 咁啊，之前咧讲咗磨牙啦，系咪？我就话古人嗰棚牙咧，可以咧，即系为一棚牙可以去到几尽。 嗯。 系啦，即系咧，就算佢要磨牙之后咧，佢都要补翻牙噶嘛。 系。 咁你估佢嗰啲牙系边点样嚟嘅咧？ 攞石仔扮 牙。 攞石仔扮啊！哦，即系你话。 咁嗰啲， 即系你只牙冇咗啦嘛。 崩咗咧，冇未讲磨牙嘅，崩咗嗰啲啊，譬如嗰啲 崩咗咪有佢崩咯， 咩啊？佢要补翻去噶嘛，或者系冇咗一只牙，或者甩咗成只牙咁样啦。 甩咗成只牙，咪攞塞只石头仔入去扮牙咯。 石头咪好硬咯， 象牙。 象牙咁 攞银粉，而家就攞银粉， 系 以前攞金牙咯，金牙大咗啊嘛，应该系金啦，系咪啊？系咯， 你唔会谂下 金银铜铁石， 你唔会谂下 系。 咩骨咧？ 最骨， 豬骨煲完湯之後仲可以攞嚟做牙，唔係抵牙咁樣。 係咯， 係啊，嗱，即係你以前即係而家我哋我啲長輩咧，全副都係。 我 sorry 嗰個雀雀雞，我先嗰個雀雀骨，我真係係咪雀雀吉定咩啊？ 雀雀吉， 雀雀雞定雀雀骨啊？嗰味餸係。 雀雀 鸡啊！捞 乱咗，你捞乱咗啲咩啊？ 你 吉， 你都讲 错咗一件事，捞乱咗另外一件事， 倒字名词啊！ 捞乱咗，捞 乱咗啲咩啊？仲要话 餐点咧？ 始终佢嗰味讲错咗， 捞乱咗， 沙拉骨啊！你想讲 沙拉骨系啦，我点解咁怪？头先啱嗰度送名嘅时候， 我以为你有啲咩新口味，我又唔敢推翻住。好啦，好，我就讲下啦，嗱，即系以前會有金牙啊嘛，即係我哋啲 我頭先話金牙喎， 上一代有金牙啦，但係古時邊有金牙啫？ 我嗰陣時我阿嫲未死咧，有一年咧佢通常到暑假就會翻大陸住一兩個月咁樣噶噃，一翻到落嚟香港之後咧，一叫阿祖啊咁樣，哇全棚都係 金 牙，金 光燦爛， 全棚牙，我呆咗，我阿嫲你做咩啊咁樣，換咗牙， 我去咗周大叔嗰度打咗個轉。 你記唔記得我就我唔記得，不過可能你唔記得啦。之前我哋講過咧，佢係揾一啲死人死咗嘅人嘅屍體里面啲牙掹咗出嚟噶嘛，系啊， 真唔记得， 系啦，揾咗啲死人嘅牙咧，就掹咗出嚟，还都死啦，系咪先？即系佢系啦， 真系死定把口 喎，佢捐献出 嚟 啦， 真 系啦，咁啊攞咗啲牙嚟伤我自己度啦，咁但系其实仲有啲方法， 我仲以为咧古代嘅人 野兽，野兽 唔系， 系咩啊？ 都唔系野兽，嗱，讲下讲个故事你听啦， 好啦。 美国总统华盛顿， 哇，咁跳得咁远嘅， 因为佢都系古人啊嘛，系咪？佢喺1781年嘅时候， 牙痛。 华盛顿夫妇咧，佢哋喺佢个山庄嗰度咧，就请咗300多个奴隶。 系系。 咁请佢咁多个奴隶翻嚟做咩？佢屋企咁大咩？ 剥佢啲牙。 系。原来佢哋咧咁样， 美 国 佢哋咁样， 佢哋咧会系因为佢哋啲牙，因为华盛顿佢本身佢啲牙都唔好啊，所以佢请咁多奴隶翻，健康嘅奴隶啊，翻嚟咧就想唔系剥佢嘅牙，买佢啲牙， 咪一样买完剥， 你有得 say no 咧，系咪？ 有买有卖咯，系啦，即系有买有卖咯。咁但系有价有市价，佢一排咧，一排即系有质素嘅牙咧，佢话可以换上一个农民3年嘅收入嚟噶。 哇！ 咁你谂， 但系咁嗰个农民佢跟住冇噶咯，咁点算啊？ 咁 佢食咩啊？冇牙噶咯， 捉水可能我唔知啊。 系咯，话又唔得。 睇下你自己又愿唔愿意去为咗你啲牙而去卖咗佢，为咗钱而卖咗佢咯。 都应该唔系自愿。 其实都系都几恐怖嘅，即系去到咁样。 我哋粤语残片卖头发都我生得翻啦，系咪？ 卖血都话可以自己种得翻，系牙唔会再生长噶 嘛。 系啊，咁啊其实都仲有真系剥牙嘅。咁有一个将军咧讲埋吓，有个将军咧因为打仗，因为即系长期日久失修咧冇保护啲牙。但佢咧系因为剥牙而死咗。 哦， 咁所以咧， 失血过多咁啊， 失血过多。 因为咧，佢 痛得滞， 系因为冇麻醉药啦，同埋冇好好嘅保护措施咧，剥咗牙之后啲菌感染，跟住中风，跟住十日之后死咗啦。 我哋可以留翻一间俾你再讲噶。 啊，真系好、啊。 系、 啊， 好啦、 啊， 我哋听完新闻先，大家保住自己棚牙先吓。 你话今次发售70%系300平方尺以下嘅细单位。對於有綠表資格的公屋戶未必有很大吸引力，但他估計申請仍然會超額10多倍。有意購買綠置居單位的申請者可以選擇網上或者以文本形式在下星期五至下個月9日期間遞交申請表，房委會預計明年3月搞住。有報道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俊勇涉及債務問題，已經向人大常委會提出辭職，有待人大常委會通過。張俊勇回應查詢的時候說暫時沒有補充。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軒說，社會對人大代表有高標準和要求，如果對方未能夠解決債務問題，請辭是好的做法。有機會增補為人大代表的教聯會會長黃坤宇就表示回应的时候说尊重人大方面的决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的地区，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有几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风势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天气和暖。而 依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910点，系升109点，总成交金额37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0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6跌1蚊，阿里巴巴207.6升2.8。盈富基金28.1升1毫，中国移动64.15升1.7，友邦保险80.15冇升跌，港交所255蚊冇升跌，富力地产14.68系跌咗6仙，中国平安91.9跌咗1毫，领展房产基金81.6升2.7，小米集团10.44系升咗8仙。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英镑10.157，瑞士法郎7.967。澳元5.381，加元5.94，新西兰元5.154，欧元8.6713，每百日元对港元7.1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63。日经平均指数报23877点，升12点。港金现价报13755蚊，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78.48美元，卖出1478.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啦，荃湾路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但系车龙咧未消散噶，排到去有线电视大楼附近。就系荃湾路去翻九龙啊，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有线电视大楼附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咧都系挤塞噶，排到去告士打道近马斯道。浅水湾道去翻赤柱，近住浅水湾大厦一段咧挤塞噶，排到去香岛道。九龙方面啦，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都系挤塞。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定富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圣诞全家做乜最 ho ho ho！ 我系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圣诞节梗系同家人一齐搞圣诞 party 啦，一齐交换礼物同埋嗌到会庆祝啊嘛！不过记住啊吓，嗌咗嘅嘢要食晒去，食唔晒嘅话记得打包啊！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執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Era 肥仔， 我心中的小怪兽 就系、是、何中耀。 你唔好俾佢外表呃咗，好似好可爱，其实佢入面内心好邪恶嘅。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主题心中的小怪兽，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小朋友讲故事嘅影片参赛啦。 我哋系 Era。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约定你。 圣诞边度都有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因好听，记得十点要收听。丰收快活因好听，记得十点要收听。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系啦系啦，圣诞之前咧就有冬至嘅，所以今日咧都可以提早嚟一个冬至大点唱， 啊、冬至圣诞都得噶，系啊， 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嘅。嗱，不过点唱之前咧，头先嘅《百无禁忌》，我哋想听埋个牙牙篇。 系啊系啊，即系讲下磨牙啦。咁啊，因为咧，即系古时人真系冇牙医噶嘛，咁即系同埋佢哋即系冇呢个医术嘅。咁咧，古人咧，阿白居易咧，同埋杜甫咧，其实佢哋咧都长期同啲牙痛搏斗噶。咁啊，但系佢哋真系冇磨。牙嘅就系、是、原因，头先我就系所讲啦，前居可假， 系、哦、 啦。话说东晋时代咧，有个大将军咧，佢打赢好多场仗嘅，成绩骄人，好多人咧好欣赏佢。但系去到42岁之龄咧，佢就走咗啦。 系点解？ 咁就系话，因为佢战死沙场，即系佢唔系战死沙场，佢本身咧就又冇啲不治之症嘅、但系因为就系长期打仗嘅关系咧，佢令到佢真系冇得好好保养嗰啲牙。你知我之前讲咗好多次，啲人古时人点样去保护啲牙噶啦？每一次食完餐饭，佢啷口啊嘛， 攞啲木头啊，撩下撩下， 攞啲嘢撩牙，攞嘢啷口啊，务求达到佢啲牙咧系好好噶嘛。咁样有啲即系去到几廿岁，啲牙仲好噶嘛。咁、由于佢长时间真系打仗，冇得好好咁保护啲牙，咁就影响晒佢啲日常生活啦。其实打仗都辛苦噶嘛，你牙痛系咪先？成日都话牙痛惨过大病。咁咧，咁作为一个大将军嘅话，好啦。我就将啲牙剥走佢啦，我就唔要呢个痛啊咁。咁结果真系人帮佢剥牙喎，哇！真系胆粗粗咁样。 我想知即系当年嗰啲人啊，用啲咩工具去剥牙？ 可能都系攞弓箭嘅，真系。 唔系头先佢话咩补翻只牙入去啊？嗰啲咧攞啲咩黐住只牙 咧？系啊， 呢啲我真谂唔明喎，真系。 咁啊，跟住咧就文章话咧，佢话呢一个大将军咧就可能咧成为咧即系古时第一个剥牙嘅个案。即系佢讲到呢度咧就话啦，呢位大将军咧，就系因为佢喺剥牙，剥咗牙之后咧，冇麻醉药啦，冇好好嘅保护，即系嘅医疗装置，即系措施之下咧，佢剥完牙中风。 哎呀， 真系啊，因为啲菌嚟噶嘛， 会啊会啊， 你好多血咁样，嗰度 好多神经啊， 系啦， 系。 咁咧，跟住咧，10日之后咧就死咗啦。咁、 oh no. 所以咧，就话呢个咧成为咧历史上。即係叫做歷史上咧，因為剝牙而死亡。咁佢你知咧，啲 我覺得呢個係有記載啫，唔止咁少啊。其實應該 都可能係，起碼記低咗啦。 咁之後後人咧知道，哇！啲剝牙會死喎，所以咧佢哋咧用千方百計咧諗咗好多方法，點樣好好保護自己嘅牙，免得要去剝牙承受呢個叫做死嘅風險咯。 哦，係 啊，咁所以就大家要大家喂即係都係 keep 住去檢查你嘅牙齒係最好嘅、我覺得我都要約咯，真係。 你睇睇未？而家自己只牙 睇咩啊？ 只牙咯， 我都要呕佢噶， 系咯， 系啊， 大家都要好咁样保护啊， 系啊， 好啦，如果唔系就要唱嗰首圣诞歌噶啦， 咩啊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my two front teeth, my two front teeth, is my two front teeth。 谁又要远走高 你，姜饼汤匪香气扑鼻，有配乐寻获你，普天的诗如歌奏起，你带来了生气，叫每趟旅程有趣味，你爱人和自己跨过双臂，可见的全是你只一场。能共你一起，无限是处理，纯为爱攞足心机。Oh, it's Christmas， 谁又要远走高飞？灯饰照遍地，甜蜜到惊喜不离，情万花欢喜之。 度下盘生意嘅，你顾住睇咩啊？ 呢度咧话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发布咗关于进一步支持澳门青年在横琴创新创业的暂行办法啊！ 好多新措施、啊，睇嚟佢哋好支持港澳青年去珠海横琴创新创业、啊。 你都多啲上贸发局网站啦，好多时都会有中小企同创业资讯提供噶。 咁净系睇都冇用嘅，你写得开会未啊？ 要知道更多 TDC 最新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 TDC Hotline。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聖誕前夕嘅點唱咧，無人歡迎咧，特別想聽下咧，即係呢個冬至食團年飯咧，究竟你有啲咩菜式啊，有啲咩準備咧，我都想參考一下，仲有時間喎、 啊， 而家。 我覺得咧，其實我琴日咧喺銅鑼灣度出現過啊，兩點幾、四點幾都有見過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市面上面個氣氛係幾熱鬧嘅喎，即係同幾個月。即半年之前是冇分別嘅喎、 哦，想話、那個、 人流多到咧， 嗰個海朗城啊，估唔到佢咁快即刻出翻嗰個聖誕裝飾喎， 整咗嘅之前冇掛出嚟，係 啊，之前佢就成個空地都吉噶嘛，咁我上個禮拜日即係我吹病嗰日咧，我又去到哇！咁快已經可以整到咁多唔同嘅聖誕樹出嚟，好厲害，好厲害！ 咁佢就係因為我哋喺度講咗之後，哎呀冇啊，點解會咁噶？跟住佢就即刻連啲嗱嗱整喎。唔係咁，其實咧， 佢哋係 帶動咗嘅社會氣氛咧，都係一件好嘅事。 對佢哋自己嗰個商場嗰個銷售量啊，應該都會增加咗啊。好，讀大家嘅點唱啦， 好 唔 好 啊？歡迎打嚟啦，8743881，8743881。 好，呢度首先你話 Alvin 啊，佢咧就話咧，喂，今日咧就我同我老婆啊，女王 Esther 咧結。分五周年啊！好多谢佢咧，同埋我一齐度过咗咁多年嘅时间，亦都祝愿咧我哋一路平安继续生活。喂，话麻烦你哋帮我劝下佢啊，下次唔会咁好彩感冒咁，唔会咁好彩感冒嗰阵时咧，记住初发咧就要睇医生啊，同埋请病假休息啊，唔好拖几日啊，先至放一日假咁多。而家搞到成个礼拜都好唔翻啊，咁样啊！ 我心有同感，我呢几日都唔知几想请假，但系无奈责任心太重啊。嗯，个人本身就尽责， 好啦 ，Esther 都系嗰句啦，你最紧要听翻你老公讲就得噶啦。我哋讲啲嘢废嘅， 系啦 ，OK OK。 好啦，嗱，成日都话喺条街度会住咗听众啦。咁啱啱嗰早嘅日咧，又喺条街又住咗听众。 好啊。 咁啊，陈太咧就话啦，哎呀，好中意听我哋风骚快活人噶，佢又唔听唔安乐噶，佢有时翻到大陆，哎呀，真系心啰啰挛啊。但系又唔晓得重播，咁啊要个仔，我已经教咗佢啦，话你叫你个仔 download 翻我哋个 mind app， 系啦，跟住或者上我哋个网就可以噶啦。佢话咧，有时咧，佢话。屋企收音机都唔删噶，即系就算佢出咗落街买餸咧，佢话一翻嚟咧就有人迎接我啦，就 系 你哋啦咁样， 都啱数啊，真系。 佢好开心啊！ 我哋身边而家每日都要加多句 ，Hello， 啱啱你翻嚟啦， 你 好嘛？好似女仆咖啡咁样咧，主人你翻嚟啦，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咁我哋每分每秒都要咁讲噶咯，因为唔知边个会几时翻。 要唔要我件衫腰高啲啊？ 系啊，咁佢就系个，即系佢话系我哋陪住佢啦，咁咁啊，想点唱俾佢老公啊，宏康啦，阿仔咧嘉琪同埋阿女。阿喜燕同埋仲有佢个女婿啊，咁样，因为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开心心 啊！好，呢度有个 Tiffany 亮啊，哇！头先我一睇吓亲我，佢话。曾生，你同我老公好似嘅，吓抌低不到，原来系咁样， 都系似嘈查你啊？ 唔系，嗱，你咁样话老公唔啱嘅，真系。 我呢个可以系赞美嚟噶。 我知，我意思系边有咁啱啊？系啊，你又误会 咗我啦。咁即系大家都冇错咯。 系咯，三宝你哋好啊！12/21咧，即系听日啊，系我老公咧志云嘅生日。你以为佢想话个名同我个志字好似咧？唔系，我要祝佢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搵多啲钱翻嚟俾我使。点解啊？佢最近又病咗啦，佢同曾生真系好似啊！佢话好容易就病咗咋，系啦，我同你掌个嘴，我掌个嘴啊，系啦 ，scam 咩啫？正所谓啊，有病就有人照顾，有人照顾就幸福。所以咧，其实 Tiffany， 你老公咧应该都系诈叫嘅啫。啊，有啲病咧就想你亲手喂佢饮啖汤水啊，系咪先？ 你温馨系 呢度咧，仲有小鼠啊，佢咧就话咧系老鼠个鼠啊吓。佢话今日我想点唱俾阿斌少听啊，佢今日生日啊吓，又大一岁啦吓。 斌少生日快乐！ 亦都预祝咧各位风骚快活人嘅主持人们啊，你哋要圣诞快乐啊！喺度咧， 斌少唔系斌仔可真系。 斌少我唔知道，佢话咧喺度咧，阿小鼠咧就想捉佢，我谂唔系啊，我读埋俾你知。 好啊， 阿小鼠咧就话咧喺度，我要捉阿斌少佢咧，时刻要开心、幸福、快乐、身体健康、good luck 上半，永远继续型仔，永远爱着你的小鼠。 唔系咁可以系斌仔嚟，继续型仔啊嘛。 但系小鼠个女朋友即系 暗恋佢啊嘛。 仔 诶，可能佢好多情人 咧，你唔知啊嘛。 系啦， 快快 通知他的情人斌斌斌，系啦，好多噶嘛，可能系。 好啊好啊， 咩都得噶嘛。 好，斌少生日快乐， 斌少生日快乐。 呢度咧有一个啊，我系小红啊，听日1/22系佢家马骝老公仔嘅生日，祝个老公仔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最紧要咧系搵多啲钱养我同小吉啊，小吉系我个喵猫咁样，系啊。咁啊，另外咧佢话听晚咧系喺我哋啊小红一家度做冬，系啦食埋饭，又祝每个人都身体健康、喜乐、平安，又祝愿咧香港人咧个个人咧都心想事成，加油啊！ 系啊，呢度有个 mon 冧啊，佢话啦，诶唔好咁生我，直接叫我 Monica 啦，好。我要点唱俾红十字会医院嘅义工听啊！多谢咧，佢哋俾咗院友咧一个提早过嘅快乐圣诞。仲有咧，我409嘅老板同埋老板娘同事，祝大家咧冬至快乐！多谢多谢。正所谓哦，佢系想我哋咁样唱噶。三宝，谁能代替你地位？佢系咁写噶。 好啊， 我哋要招呼，我哋要凑客噶嘛，系咪先？系啊，多谢你 ，Monica。 呢度有小新啊，佢就话：喂，我想点唱俾我个老婆啊 ，Bernie 听。佢话因为今日咧系佢哋两个结婚19周年嘅大日子，佢有感谢嘅说话嘅，感谢老婆咧咁多年嘅辛劳，亦都喺度祝福佢嘅老婆要身体健康，日日都要开心快乐，并且祝愿大家咧都要冬至快乐、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咁 啊！ 多 谢多谢， 恭喜晒小新同你老婆， 系啊系啊。咁啊 ，IK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唱俾系啦，佢咧想点唱俾咧上水公路车祸嘅死伤者家人听啊，希望佢哋能够减轻。同伤痛，咁另外咧，仲有佢想点唱俾佢个老公个龙珠阿仔 Edison 爸爸妈爸妈 Barry 同埋 Jenny 同埋佢自己都要身体健康。啊，嚟紧咧，佢话咧佢会同我哋一齐去石鼓洲啊，佢好期待啊， 系啊 ，OK， 系啊，呢度阿 Joey 峰咧都系想安慰即系喺意外里边嘅即系死伤人士 嘅，真系。 咁咧佢就话啦，三宝话我自己都受咗伤啊，佢话咧我扭伤咗只右脚， 系 断咗左骨。 希望你哋祝我手术顺利啦，再行得翻啦、 哦。都真系要 系啊，咁亦都希望咧九巴意外里边嘅死者一路好走，再安息啦。希望咧就伤者早日康复嘅。咁另外呢度咧就有一个好呢、這个都好难得嘅点唱嚟噶，阿先啊 ，Macy Wong 啊，佢就话咧，佢话咧三宝啊，祝你哋圣诞快乐，特别想点唱俾一位朋友咧。结婚36周年， 系， 但我又冇特别去 fact check， 唔知系咪真嘅。不过我觉得就算咁喜庆嘅事，应该都唔会错啦啩。嗰个夏威夷， 哦， 系啊，阿 Macy Wong 佢写住话，点唱俾王夏威夷，佢哋36周年嘅结婚纪念。 好啊， 应该王夏威夷就系嗰个夏威夷啦。 系啊， 系 啊。 总之 无论系边个夏威夷都好啦，咁啊系啦，希望大家喺呢个咧快快乐乐嘅日子里边咧，开开心心、甜甜蜜蜜咯。 王夏威夷咧系我偶像嚟嘅，其中一个，哇，几开心啊！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系啊，呢个圣诞啊，大家都播住呢几只应节嘅歌曲啊 ，Christmas 啊 ，Baby Please Come Home， Robbie Williams 啊， 呢度都有个好开心嘅点唱啊 ，Anna 佢就话咧，喂三宝你哋好啊，我住喺三藩市噶，听咗丰收快活人超过10年啦，12月23号咧就佢老公 Daniel 嘅生日嚟嘅。但系阿 Anna 嘅口味真系重到不得之了，佢话 想我唱歌嚟， 唔系唔止， 系咩？ 我哋好中意听豪仔唱歌噶， 哦系我哋 添。希望佢唱首生日歌，就祝所有嘅朋友都圣诞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圣诞老人同你一齐庆祝生日快乐。哎呀，好似雪人融化了。 好啊，如果大家咧想继续听阿豪仔唱歌嘅话咧，或者你想我祝你嘅屋企人啊，冬至又好，圣诞又好，新年快乐都好啦，18723888，而家等紧你，12点半之后听你嘅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慶祝澳門回歸20週年大會暨第五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並且發表講話，重申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之後，處理呢兩個特別行政區嘅事務，完全係中國內政，用不著任何外部勢力指手畫腳。中國政府同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嘅意志堅如磐石，絕不允許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澳門事務。習近平提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鄧小平等老一輩提出一國兩制嘅時候，就堅信呢個方針係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他說三十幾年來一國兩制取得的成功舉世公認，當然有關制度體系亦都要不斷加以完善，但他堅信包括香港、澳門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完全有智慧、有能力將一國兩制實踐發展得更好，將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完善得更好，將特區治理得更好。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慶祝澳門回歸二十週年大會暨第五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習近平先後為澳門新一任行政長官何一成、特區主要官員以及檢察長監誓。何一成致辭的時候提到，作為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深深感到使命光榮、責任重大。他說二十年來在前兩任特首何厚華和崔世安領導之下，澳門社會各界齊心協力務實進取，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為一國兩制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強大生命力作出了生動展示和最好說明。何一成說，新一屆政府會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又會加強公務人員國情研修和國家意識，以及加強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和人才培養，實現愛國愛澳傳統代代相傳。港鐵宣布關閉超過一個月的東鐵線大學站明日重開。港鐵公司副車務總監李家潤表示，港鐵安排超過200位工程人員進行維修，站內一些基本設施包括廣播系統已經維修好，明日可以使用。港鐵公司車務營運總管黃坤偉表示，大學站 ABC 出入口明日可以使用，只是得 D 出口無法重開，一些信號線需要重鋪，出入閘機部分未能夠正常使用，港鐵會提供流動手提裝置協助市民出入閘。另外，由於顯示屏仍然未能夠正常運作，港鐵職員會使用提示牌提醒乘客列車的目的地。大學站自上個月中被多次破壞，有人將汽油彈掉入去列車。澳洲总理莫里森为自己在国内山火恶化的时候仍然前往夏威夷度假向国民致歉。莫里森今个星期放假在国内备受批评，他承认自己放假并且同家人在这个时候离开澳洲，对受山火影响的国民构成冒犯，对此深感抱歉，又说会提早结束假期。澳洲廣泛地區自今年九月起發生山火，已經焚毀超過700間房屋，幾百萬公頃土地受到波及。澳洲目前仍然有超過100個火頭，消防人員加緊撲救。受大火以及熱浪影響，當地經歷有紀錄以來溫度最高的兩日。兩名志願消防人員被派往悉尼附近救火的時候，在途中遇到車禍死亡。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有几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风势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雨，下午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天气和暖。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902点，升102点，总成交金额37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0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374.4跌1.2，阿里巴巴207.6升2.8，盈富基金28.15升1.5，中国移动64.15升1.7，友邦保险80.1跌5仙，港交所255蚊冇升跌，富力地产14.78升4仙，中国平安91.85跌1.5，领展房产基金81.55升2.65，小米集团10.44升了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日元109.34，瑞士法郎0.979，澳元0.689，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7.009，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870蚊。日经平均指数报23,870点，升了5点。港金现价报13,755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8.61美元，卖出1,478.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冬至食乜餸，全家会起舞。 One two three， 敏感时刻节目主持。 茉莉，有咩冬至餸菜系全家都中意食嘅咧 ？Kitty， 不如寓意翡翠金腰带啊！ 即系咩嚟噶？ 即西兰花大节再吉珊瑚蚌。 哦，咁你改个咁有气势嘅名字，大家一定起哄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冬，早啲翻屋企。 进步只需踏前一步。我 Janice Man 文永山同雇员栽培分局一直与你同行。培训通课程搜杀终端机设于超过100个地点，遍布全港18区，提供再培训局课程资讯，配合地区服务网络，助你提升技能，发展事业。想知多啲，快啲打182182啦！再培训局助你踏前一步，进修再进步。 你知唔知住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呢？ 我叫 Nunu， 我是印尼人。我最喜欢在香港坐地铁，因为很方便。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 Shinsa、 施培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喂 Barbie，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真係好開心嘅啫， 生日快樂！ 有咩喺啊？就嚟滿月生日嘅時候啊，終於收到生日禮物啊！ 係啊， 更令人覺得開心啊！真係， 你個電腦做咩耷到咁緊要咧？ 我唔想你射住我啊嘛，咁啊！ 我同佢一樣啊，耷頭啊，真 係 嘅， 係啊，係啊， 冇啊！所以好快就有人即刻話：，誒，就送呢份生日禮物俾你啦，即開即用即著即滿意即交收， 仲要係由你自己買埋嘅添， 幾好啊！ 係啊， 有錢收啊！ 我都覺得真係好開心， 因為咧豪姐上個月就生出嚟。咁但係咧，我同阿田都未買禮物俾佢，咁咧就成日叫佢自己去買一份啦。咁俾阿田好眼力啊，揦到佢著咗對新鞋，即刻講幾多錢，我哋搞掂買俾佢啊。咁樣， 仲 要邊有咁老實嘅同事嘅？唔單止如實報價，仲要自己慳咗少少，都冇吹大呢個數。即係我做嗰啲即係穿櫃桶底又做唔到 啦。對住你同你嘅關係夾300几蚊算好多㗎啦，你知唔知啊？ 我都覺得都多啊，真係好多 啦。 但係仲有一個人咧，我哋要同佢講聲生日快樂嘅。不過頭先隱約好似見到佢出咗去食 lunch， 你聽唔到啊？我哋嗰個呢句幾句説話 啊 ，Wendy 啊， 係啊 ，Wendy 咧，係啊，監製生日快樂。 我哋嘅前監製， 我都係叫佢監製。 係我哋嚟叫監製啦。 普通話台嘅台長， 係啊，生日快樂啊，係 啊，因为佢即系都好睇住我哋啊，即系睇住我哋成长嘅，系 睇住你大，睇住佢坏。 Wendy 系其中一个人诶，搵我翻嚟电台做嘅。 嗯，系啦。 佢人生其实好多遗憾之一咯， 系咪啊？ 系啊，佢太耐先搵到你翻嚟啊！你明唔明啊？ 系啊， 佢应该一早就搵你啊嘛。 你自己都有啲心虚啦，系咪 啊？我惊佢喊啊！我惊佢突然间咧，我唔做啦个节目咁样，跟住又嚟啊！真系。 好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永远都开心快乐。 咁佢份礼物我哋系咪要再诶？装下佢买啲咩新嘢咁样， 唔使噶啦， 唔使 咁 麻 噶， 系乜嘢会点噶？ 咁唔系而家讲嘅话， 佢都听唔到。 佢仲有得上网重温听 所有讲嘅嘢都系废噶啦，咁样。 头先你自己话嘅，佢听唔到啊嘛， 都要讲啊嘛， 都要 嘅， 生日 快乐。OK， 好啦，继续点唱下。咁啊，阿程海燕咧，佢话咧，诶，三宝好中意听诶我哋嘅做节目嘅，咁我哋都要咧平安啦、快乐啦，香港人加油。咁啊，冰汪咧就话祝大家咧都诶冬至快乐。咁啊 ，Chichi 咧都系讲紧。哎、冬至前夕嘅新点唱俾屋企人啦，同埋我哋听啦，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平安嘅。咁啊 ，Ming Chan 咧都系话祝大家冬至快乐，因为佢比较短啊，所以一次讲讲啫。 系 啊， 呢度咧有谢丽霞，佢话咧想点唱俾佢爸爸听啊，因为爸爸入咗医院啊，希望爸爸咧就早日康复啊，亦都希望咧大家今个星期日冬至啊，同埋之后嘅圣诞节都会快乐啊，世界和平咁话。 系啊，呢度咧就有个Anna Fong 啊，佢话咧祝我哋咧收听人口节节上升，日日大丰。收咁咧就二十号咧就系、是、我阿晴十五个月大啦， 系、哦、啦，今日 系、 哦、 啊，祝阿晴 B 女咧生日快乐，快高长大，平安喜乐啦。另外咧，我个哲哥哥咧就九号七岁生日，咁咧就祝佢学业进步啦，身体健康啦。仲有我仁兄啊，啱啱三岁多啲，祝佢咧就好似伶俐冧多啲人咧，个个都锡佢。 三个老板啊， 系啦，廿一号咧就即系听日啦。就咧，我哋冯家咧就食冬至饭，祝我哋冯家老老嫩嫩，身体健健康康，日日喜气洋洋。三位主持，祝你哋身体健康，万事成意，心想事成。咦，佢哋真系名副其实系。啊！你老冯噶，系啊，我真系老冯噶， 佢姓冯噶嘛， 啱晒真系，中意你哋啊！ 呢度咧有爱丽丝啊，佢就话咧，我想点俾阿静瑜听啊，因为咧佢升咗职啊，好替佢开心啊， 恭喜！ 希望咧佢每一日咧都好似你哋三个咁啊，丰收快活，身体健康啊，祝埋咧我哋三位咧要冬至同埋圣诞快乐，多谢爱丽丝。 我好想感受下升职嘅喜悦啊，因为即系我哋呢度冇职升噶嘛，我哋呢啲岗位咧， 你有得 keep 住份工都笑啦。 哎呀，唔好咁打击啦，点解唔可以感受下升职嘅喜悦啊？ 咁 试过未啊？ 自己升职未 啊？ 我冇啊。 唔系咯，我哋啲自由工作者好似好少升职噶。你好难咧，同人哋讲话，诶你好啊，系啊，我阿祖咧，嗱五年前我系司仪，我而家升咗职啦，我系金牌司仪啊，系啦，要人哋讲先得噶嘛。 嗱，跟住下一句，你金盆洗手啦， 系啊， 好老啦， 系啊。我唯一听过嗰啲升职咧，就系介绍出场嘅时候咧，由以前就嗌，诶我哋有请传媒人曾志豪，而家咧就话，而家有资深传媒人。 哎呀，我唔想要呢个。 系啊，我都想话，系啊，呢啲个职唔使升啦，冇意思噶，系咪先啊？ 但 系 其实 都唔系噶，都系一啲历练嚟噶嘛。 扮老扮后生咯， 但有啲唔中意噶，即系譬如有阵时咧， 你唔好叫资深艺人噶嘛， 明明叫阿祖啊嘛，系咪？突然之间开始有人叫你祖哥，祖哥，我话即系唔系阿哥，即系受唔起，同埋叫阿祖咪得咯咁样，即系其实同加咗资深两个字系一样，系想搣甩佢噶。 你最想升嘅系升 啊，系人工啊。 高啊嘛， 系啊，哦 ，OK， 好啦，好啊，呢个 May Wong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十二月十九号咧系佢同太太啊阿维珍咧嘅 维珍嚟啊。 四分一世纪嘅结婚周年啊！ 即系几年？几年？ 系 冇错。 阿 Man 啊，阿 Man Wong 啊， 阿 Man Wong 系啦。咁啊，佢就话啦，四分一世纪嘅结婚周年喺度想补足同佢俾佢听啦，想点唱陪着你走啊，希望同个歌词一样，日日都可以陪住佢，直到白头。 系啊， 一生一世也 不。 但呢首我都觉得可以唱《爱是永恒》，爱是永恒，系咪先？ 冧晒啊，维珍你好啦，个老公咁样四分一个世纪可以同你陪住你走啊。 好啦，我哋用更加 占住音乐， 系啊，所以我都一样温柔讲。 我哋用更加温柔嘅声音迎接呢一位听众啦。电话号码1877388， 你系边个啊 ？Hello， 我 Mandy。 Hello， 我系 Mandy。 Mandy 你好 啊。 系。今日有好多点唱啊！ 好啊， 时间交俾你啊， 咁咧由12月4号我大儿生女生日，同埋佢结婚三周年纪念啦。 哦 ，OK。 咁跟住咧就15号就我第二个儿生女生日。 啊，等先，你大儿生女叫咩名啊？ 我大嗰个儿生女系 Catherine。 Catherine， 好，跟住就定一个儿生女啦。 另外一个叫 Amy。 Amy 系佢生日。 系啦。 系。 咁16号咧就系我细个。 侄孙出世。 哦，十六号细嘅侄孙，啱啱啫，四日啫。 系啊，啱啱几日咋？ 系系 系啊。咁十八号咧就系、是、我两个侄仔都系生日嘅。 哇！ 咁佢哋争一年嘅。 但系佢哋已经结婚啦。 两个都过咗30岁啦。系 咯，我头先一听到侄仔咯，我都系唔知好好形象谂起四五岁咁样嗰啲啦。好，但系你把声好后生啫。 系咯。 大嗰个侄仔佢个女都30岁噶啦。 哇！ 恭喜恭喜啊，真系。 就你话佢个女都30岁咁样。 我个女过多几年都30噶 啦。系啊，但系点解你把声 keep 得咁好嘅？ 吓、啊，我把声， 你把声 keep 得好好、啊、喎，都系嗰啲骗案嚟嘅喎， 系嘛？ 系啊，你同阿田两个妈埋出去咧，嗰啲通缉犯嚟嘅，应该 系 一个叔婆嚟噶，系咯，好啦，继续。 咁咧就我个女咧就下个月都25岁生日噶啦。 你个女下个月25岁生日， 预祝先啦。咁到时啲打唔打到电话上嚟？ 好啊，好啊， 系啊。咁同埋希望佢身体一路 keep 住啦，你哋应该记得上次我打嚟嗰阵时系因为我女要做化疗， 哦，系啊系啊， 咁而家嗰个状况是如何？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佢做完化疗，但系医生话唔 work 咯。 O K， 咁都要再试， 暂时就未有新嘅药啱佢嘅， 系系系， 开咗风骚快闻俾你听。 唔系唔系，同埋你真系可以转下其他，譬如你真系唔同嘅医疗方法咧、中西医啊、 医生啊咁样， 会唔会啊？ 其实依家就俾紧啲中药佢食， 系系， 就即系叫做 keep 得住，都 OK 嘅。咁但系西医方面就话未曾有啲咩新嘅药啱可以即系帮佢散滅曬嗰啲咁嘅癌細胞啊嗰啲咯，就淨係可以依家 keep 住去照咯，睇下會唔會有擴散啊嗰啲咁樣。 嗯， 不過都 OK 嘅，因為我哋就煮到嚟就食噶啦，咁最緊要個自己個心態嘅啫。 冇錯冇錯，咪有時真係你有好多嘢咧都改變唔到咧。咁你如果佢話俾你聽某一條路就已經行唔到好多咧，我真係試下自己揾第二扇窗咯。 係啊， 真係我覺得而家真係要用呢個態度去面對，真 係。同埋我想讚下 Mandy 你哋啊，即係咧話條路就係咁噶啦，即係就咁喺度前面噶啦。但係用咩方法係燒住去行啊？拖住手一齊去行啊？係你哋嘅選擇嚟噶嘛？ 即係你要行咯。 係啊，你揀咗就係煮到埋嚟就食啦，冇問題。我哋一齊行咁。 阿女情绪而家如何啊？咁样 冇乜嘢嘅，咁佢啱啱呢个射午就完咗啦，因为佢做完化疗之后，佢都有翻学。 哦，呢、這个其实仲好啲，我觉得。 啱 你俾多啲佢。 有一个射午就毕业咯。 加油啊！ 系咯， 系啊， 加油， 真系要啊！ 等紧啊， 射午完咗佢都。得闲佢都会搵啲 part time 做。 要啊要啊，嗱佢毕业再打个电话上嚟。 我觉得唔止要打个电话上嚟，你直情要咧将你哋一齐啊同阿囡囡影嘅毕业相同我哋分享，我哋会好开心啊。 嗱佢打到 part time 咧，又 几个月啦， 冇问题， 等得到啊，系啊。 佢要咩歌？我练定，帮佢练定先，系嘛？ 佢个心愿就系想毕业嘅时候，阿豪仔唔再唱歌。 唔会嘅，唔会嘅，我觉得佢系可以接受好多嘢嘅，真 系。 系 啊 系 啊， 希望到时啊。阿曾志豪啲歌唱到拍得住张敬轩啦，因为佢中意张敬轩。 哦，咁冇问题。张敬轩唱完嗰个音乐同佢一样嘅，系啦，即系唱完嗰个音系一样嘅，系啦。OK， 你见到阿祖唔出声，佢都认同嘅。 唔系，我谂紧啊，咁成功毕业嗰阵时咧，我试下搵轩仔录几句歌唱俾你女女听。 系咯。其实都是我扮嘅啫，到时都系我扮。 但你要听我，我唔会唔记得。 我哋如果揾唔到咧，就叫阿田扮住张敬轩嘅好朋友黄燕姿先。 系啊，你 inbox 我哋啊，等我试下帮你做。 咁就揾阿黄耀祖扮阿张敬轩嘅。 都得，都得， 系啦，系啦， 唔系我嚟，交俾我，系我两个扮晒佢。 好啦 ，OK， 喂，你要再打嚟喎，好唔好啊？ 加油， 拜拜，多谢你，拜拜。真系好啊， 好有鼓励性。我想讲，听阿 Mandy 同阿 Mandy 倾偈，好多谢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偈。 系啊，呢个生活系比较艰难嘅，我都知道咧。 一定唔会容易。 系啊，咁但系头先妈妈呢个说话就讲得好咯，咁你煮到埋你都要食噶啦。 哦，妈，一齐食啊！ 系啊，好啦，再听埋呢位听众先，你系边个 ？Hello Candy， 你好。 系。 Hello Candy， 你好，有啲咩想点唱咧？ 三位节目主持人好。 你好 ，Candy。 十二月一号，大姐夫波波。 是 十二月五号荣哥， 是 十二月十八号我侄孙希雅， 是 十二月二十今日，我侄仔 Edwin。 耶。 十二月十三号，我妈咪 系 九十岁，九十三岁。 哇！ 系啊，即系嚟紧咯，咁啊，即系用 你全部喜事一箩箩， 全部都系生日啦，系咪？ 仲有， 仲有，仲有，好嚟，冇俾停。 仲有十二月廿五号，我自己。 哎呀， 系点 啊？太好啦，你同圣诞老人一齐庆祝啊，可以啦。 系啊，五个六个人都系五月生，十二月生日嘅。 系啊，系啊，好恭喜啊！我想问下，你系廿五号生日咧？喺你咁多年里边咧，会唔会真系零舍收到多几份礼物咁样噶？即系圣诞节都话晒。 冇喎， 最紧要系嗰日系唔使翻工咯， 系咪 啊？放假嚟噶嘛， 系咯，呢个紧要， 全城都为你而庆祝。你每次听到嗰啲咩，呵呵呵，都系同你讲紧生日快乐。 系啊，同耶稣同一日生日， 系啊，几犀利真系。 耶稣系廿四号晚噶啦， 系啊，平安夜出世嘅，系啊。不过我哋廿五号就会出嚟玩咯。咁你每逢礼拜呢个圣诞生日咧，你会做啲咩噶？咁样 休息咯， 净系休息。有冇啲去特别嘅地方度咁样噶？ 冇乜啦。 嚟紧咧话啲酒店平啊嘛，你去快啲租间酒店啦。 你话埋俾佢听，你廿五号生日 系啊， 系啦。 免 费 噶， 包 优 惠。 佢会讲句生日快乐啊嘛，免费噶嘛，同埋有主题公园 有蛋糕 咯， 系咯，有蛋糕咯，好唔好啊？系咪先？ 总之啦，十月咁多个十二月之星啊，一齐去庆祝下，过个快乐嘅圣诞同埋生日啦，好唔好啊？ 好唔好？ 谂下谂下， 系 啊，要啊，即系 嗱，你订咗一个蛋糕唔要嘅，你记得唔好嘥俾我哋。 系啊，塞俾你添啊，喺块砖度啊。 咁另外咧，我有个侄仔咧。十二月廿二号结婚周年纪念， 哦、okay, 不过咧今年佢就唔系咁开心，喺九月份嗰阵时咧发现咗急性血癌，咁咧希望佢而家化疗紧咧，尽早可以揾到配对嘅骨髓，可以做到骨髓移植，咁啊。早日康复 啦！系啊，我哋转借阿 Mandy 头先我哋嗰位听众嘅说话啦。总之煮到埋嚟就食，一齐行啦，全家人一齐行就得噶啦。 行出嚟 都系噶啦， 系啊。 有阵时有啲嘢即系都未必帮到咁样，但系大家都努力生活落去咯。 系啊， 好希望即系唔系因为呢件事嘅。咁其实而家即系咁讲都。記得好耐以前咧，舊舊小哥頓咧，咁啊掀起咗啲骨髓移植啦。咁希望而家大家即係咁講，雖然喺而家動亂嘅香港環境之下，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付出翻，諗翻起以前咁樣，個個出嚟捐贈器官、捐贈骨髓咁樣，可以幫即係可以幫到多啲人咯。 係，我相信會㗎，係啊。 係啦，係啦。咁啱啱嗰個車禍嘅傷者或者去世嘅人，咁希望早日康復，家人個個家人都平平安安咁樣，即係。 明白啊， 系啊，明白明白，因为我哋喺 都唔想有啲伤痛嘅事出现咯。 系啊，艰难嘅社会气氛之下咧，你更加觉得如果有好多即系人性光辉互相帮助咧，系好难得嘅。但我相信会有嘅。 系 啊，其实过去呢段日子，我谂大家都感受到咧，好艰难噶啦，我哋啲生活。但系咧，好似每一日咧，你都总系揾到一啲好 温暖嘅嘢， 系啦，总有啲正向嘅会发生嘅。系啊，你都要努力加油啊，好唔好？ 加油啊 ，Candy！ 一齐努力加油啊！ 系啦， 趁住你生日，叫晒啲屋企人啊，开开心。 过埋今年、出年，大家都好，世界和平，香港和平， 要啊要啊， 健健康康， 系啦， 要咁话， 系咯 ，thank you Candy， 拜 拜， 拜拜，系咯，我都话，如果平时咧都话你讲咩生日愿望咧，你讲世界和平嗰啲咧，啲人当你哇咁行噶咁样，哇喂，你话你今年你讲 就容易咯， 系，但系如果你今年你讲世界和平咧，我觉得应该系即系发自真心噶，好多人都想话喂真系可以即系平安啦，系咪先？ 好啦，我哋继续点唱下阿 Carrie Kitty 就话你哋好啊，首先预祝咧我哋咧圣诞快乐啦，同埋咧都真系要送上一个祝福咧，俾上水车祸嘅伤者同埋个死者家属啊。咁啊，伤者咧愿佢哋咧早日康复啦，死者咧就希望佢可以早日安息嘅家属咧节哀顺便。咁啊，佢就话啦，哎，佢个女女咧喺学校都今日开 party 啊，玩得好开心，咁期待咧十二月圣诞咧佢哋一家人咧就会去旅行玩嘅。 哦，呢度咧有个几长嘅 message， 但系好有心，我都想读一读啊。天赐妈妈咧就 message 咗我哋嘅，佢话首先咧要同大家讲。这个就是冬至啊，圣诞快乐啦！佢话今日十二月二十号咧，系佢嘅好妹妹慧欣大婚嘅日子。佢话记得咧自己第一次。 次认识呢一个小妹妹嘅时候呢，係呀佢自己呀十认识呢个细自己十年嘅朋友嚟㗎。嗰陣时仲喺中学读緊书咋咁样。咁仲讲咗唔同嘅内容嘅咁样。佢话呢就祝佢啦永远都要开心快乐，因为大婚啦想祝佢呢一辈子都要幸福快乐顺心如意。另外呢今日呢就去个仔仔天赐呀，第一次一个人飞去比利时过圣诞嘅日子。佢话諗返啦自己个仔两岁嗰阵时呢坐喺张梳化度翘住隻脚食嗰啲金拉朱古力嘅日子呢，好似呢就係不久之前嘅时候嘅啫。 而家大个仔啦。 而家呢15岁啦，佢话呢细细隻嘅雀仔呢都小心翼翼啊，拍緊翅膀啊，要飞起啦。所以呢佢好想同个仔仔呢就讲飞啦仔，勇敢咁样飞出去。外面嘅世界呢好大好精彩㗎，只要你一直要记住要学识好好照顾自己，任何时候爸爸妈妈都会永远在屋企度等你飞翻嚟噶。 哇，呢个好感动啊，系啊， 感动啊，其实写得好好，因为好长，永远要截录咗少少啊。另外，天赐妈妈咧仲话咧，除咗祝大家要圣诞快乐、生活如意之外咧，都衷心啊，再一次恭喜咧就系天儿同埋思君啊，新婚快乐，一辈子都幸福咁啊。 多佢多谢 啊。系啊，呢度有个苏菲咧就想点唱俾咧已经踩单车咧去咗好远好远地方嘅施工厅啊，希望咧去咗远方嘅佢咧可以继续单车旅程啦。就一路好踩。咁样，咁另外咧，妈妈娘咧，佢就话啦，旧年咧冬至同妈妈食过最后一餐冬至饭之后咧，咁之后佢就因为急性中风咧，就失去咗一啲说话嘅能力啦。三个月之后就离开咗。虽然咧妈妈已经103岁高龄啦，但佢哋仍然好伤心嘅。咁希望可以收拾心情啦，要同天上嘅爸爸妈妈讲咧，就你哋放心啦，我同家姐会好好生活噶啦，希望你哋放心。希望咧明年一切都顺利，香港咧就会更好嘅。咁多谢晒三位。咁我相信咧。其实嚟到即系呢个十二月咧，好多时候大时大节，大家固然好开心啦。不过总系有啲朋友咧，佢可能系生活里边系唔圆满嘅，佢都知道嘅。不过我哋都要积极面对。系啊，我自己都想借呢个机会咧，就送俾喺呢个十二月里边咧，可能有好多离世咗嘅亲人啦，亦都有啲朋友咧就患病嘅。咁啊，希望咧平平安安，因为呢个十二月咧真系好想原来食到一个。冬至團年飯咧，好難得嘅呢只歌咧，我諗都係我哋風騷排行榜咧，個個都好想聽嘅歌曲。 所有人都要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好緊要。 如若我患了傷風，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連累你發起高燒。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波纹？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 Janet 咧就希望咧当冬至快乐啦，因为咧佢个妈生细妹 Carol 咧就系21号生日啊，咁希望咧田姐姐用最温柔嘅声线咧读出嚟啊，咁我哋啊暂时帮你读住先啦，总之好挂系啊，好挂住同阿 Carol 姐姐咧嘅日子啊，咁希望大家咧开开心心嘅。 好啊，呢度有 Lisa， 佢就话咧祝大家咧冬至圣诞快乐之余咧，亦都希望啊喺巴士车祸之中嘅死者可以安息啦，家属咧就节哀顺变嘅。佢个咁样嘅祝愿我都觉得几好啊，佢话今年咧太多唔 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啦。希望随住2019年结束，所有唔开心都一扫而空。嚟紧呢年一定可以更加开心、更加安定啊！繁荣眷顾住我哋咁话。 系啊，齐齐整整啦！呢个冬至大家食团年饭啊！ 好啦，阿哥，拜拜，见，拜 拜。 拜 拜拜拜